了， 不是， 我操！ 拜拜 ，Hello， 拜拜 ，Hello， 欢迎收听。 做咩啫？WhatsApp channel， 好啦，今集我哋吓 已经系系咪隔夜咧？ 都我哋包持我哋玩， 仲有嘅呢、這个热潮仲有。 系等我讲埋先。 啊，系 ，sorry， 系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做咩啫？ 自我介绍啊， 系啦，我系杨怡， 我阿牛， 喂， 系啦。 哈哈， 因为我见到有人 in 系咪 inbox 我哋问我哋， 唔系 inbox 啊，留言啊， 可唔可以讲呢、這个？ 好想睇我哋，好想听我哋讲 呢个， 系啦。 其实我哋系好想讲嘅，只系 最近有啲事发生咗嘅， 系啦，因为呢个时空交错。 嗰、那个事可唔可以讲一集咁得噶？ 可以嘅， 得唔得噶？系 啦， 其实得唔得？ 开少少头先啦。 其实咧，我咧就。就系 Y Y 讲翻先， 系 Y Y 讲啊。 其实咧，点解我哋咁耐先讲九龙城寨？应该我哋以我哋睇戏，应该通常我哋 有噶。 如果呢啲戏我哋就睇咗啦，跟住唔系应该讲紧可能月头已经讲咗啦。 五月一号即刻去睇啦， 系啦。而家我哋听嘅可能已经系六月啦，系咪？ 系 六月头啦，已经 六月头啦， 成个月啦。 我哋先讲翻呢个隔夜电影啦。 系因为咧，我咧就整亲只脚，咁咧所以咧一路咧有啲人就会话：，喂，你做乜冇 update 啊？一来咧，我哋 update 嗰啲咧系。其实我哋咧就系存货嚟嘅，咁啲存货咧就一路已经烧紧啦。咁但我咧就因为仲未行得啦，整亲只脚之后咧，咁 就嚟唔到录音， 好困难啦。咁就终于呢个时刻咧， 佢睇套戏都困难，仲话录音。 系啦，睇套戏我已经系唔系即时睇到啦，都隔咗一段时间先睇啦。 好似月中先睇， 两个星期到啦。 月中 系月中。 咁我后屘即系只脚可以去得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先可以睇到，又褪 咗啦， 系啊。咁睇完之后咧，又要有时间咧，我先可以翻到嚟我哋录音嘅地方啦。咁今日终于摘到个好日啦。咁咪再要即刻出街噶啦。我哋而家录完咧， 系啦， 你听到咧，即系我哋即时嗰个星期就处理噶啦，咁样咯。咁所以而家我只脚咧仲未真系好灵活嘅，不过就可以终于 系 啦。我哋今日我系坐轮椅嚟到呢度， 我 净 系推佢嚟嘅。 系啦，下次再话翻俾大家听， 究竟咩事啊？ 呢个故事同埋呢个故事引发咗好多故事啦。 系啦，好多住院故事可以同大家讲，同埋好明白大家住院 人性嘅故事， 好多好明白住院嘅时候，有啲听众话听咗我哋之后就系咁听啦。 又话真我而家即系突然间觉得伤残人士嘅一啲生活啦，或者遇上一啲， 系 所以大家放心，嚟紧会有好多集 嘅，会嘅会嘅，我哋好多 topic， 因为呢个而衍生一堆 topic， 系啊， 就会再背后研究下。 例如同地铁嗰集好似，我哋有一次交通工具讲嗰啲嘢咧，今次又系讲一个 差唔多 交通工具啦，坐即系面对一啲白眼啦，或者一啲咁嘅嘢都发生嘅， 一啲说话之道啦， 系有啲人嘅睇法啦，对于呢啲事咁样样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咁而家今日终于咧，我哋呢个 讲套戏先 延迟咗啲，但系我谂大家都会想听下嘅。 大家继续等， 即系分享一下， 系咯。 呢、 這 个 有 呢排好 hit， 咗直至到而家咧几多万啊？ 月而家咩 八千几系嘛？我上次睇系 而家 八千几， 而家爬咗《毒舌大状元》， 而家第二位嘅，第二位 嘅。之前我睇， 而家好似而家望下先啊。而家录音呢一刻啊，可能其实出街嘅时候已经第一位，我怀疑。 咁又系， 唔出奇， 因为不停增长嘅，同埋仲系大家都热切讨论 嘅。 我谂唔知有冇人系未睇嘅咧？ 有，我有朋友系冇睇嘅， 唔系佢系唔想睇嘅。 佢系话：哎呀，唔想睇啲打嗰啲嘢，你死啦 咁。冇嘢啦，咁呢个就冇嘢啦。 好狠咁样，你死 啦！好难讲，有啲人系唔中意睇嘅，唔系话个个都要睇，但我觉得今次都大部分大家都好中意睇嘅。 喺嗰个五月28号嘅时候咧，香港票房咧就冲破咗8251万， 第二位，过咗《明日战记》啊。 系啦，但系香港华语电影票房排行第二位啦。 而家系第二位， 系啦， 第一位系咩？ 毒舌， 系啦， 泛气去咗跌咗第三位。 其实我觉得系累积，咁你一定，如果你再做耐啲， 我 觉得 第四系嘛，第三系明日战记， 系吞 咗啦， 吞咗啦， 系啦， 然后逼走咗成龙啊嘛， 系 啦，咁暂时就系咁啦。但系因为我哋出街嘅时候，相信佢过咗噶啦， 因为呢排又放假啦，有啲 因为九龙城寨。 之围城啦，系咪？ 系全名， 系啦。 以下简称九龙城寨，或者套戏， 系啦，系啦。 做咩？ 突然间咁笑，尴尬。 我讲咩应该系咪？我都唔知 道怎麼說。你中意咯，讲 套戏。Hello， 咁 套戏咯，系啊。 我系之前已经知套戏噶啦， 冇错，我哋都系 噶啦。我讲紧事前系直头去到佢哋开镜拜神嗰阵时， 即系有留意下嘅。 二一年尾。定系二二年嗰阵时噶啦，即系我因为我有阵时，我成日睇啲娱乐新闻啊，嗰啲我会 keep 住睇嘅。 系啦，咁佢成扎人台活动噶嘛，你系一个活动嘅娱乐新闻台。 系啊，佢会唔会考虑好似嗰个 YouTuber 咁，就系讲娱乐新闻啊？ 有啲人 边个 YouTuber 潘小文， 好多人都有讲。 唔系唔系，一个潮啲嘅，系啊， 好难、啊。 其实呢个系你最擅长， 因为娱乐新闻你要快啊， 喺做咩啫？ 系啊，佢要系 YouTube 嗰度， 佢要系即日噶，即系佢今日有睇啊。 我有谂过咧。不是讲这些斗法的，是讲旧的东 西。我都可以，我个性是屙屎那些。 是啊 都可以、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 留言支持牛开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 娱乐新闻即八婆东西啦。 是啦、 啊。即他想做一本呢。 刚才个性来屙屎有没有人知 道不是牛现在有一个、iPad， 他可以用 iPad 去制作啊。 他可以。唔系佢系讲一啲娱乐旧花生旧忽然一周佢自己做一本 忽然一周 我有谂过咁样咯， 系啊， 你谂谂咯， 因为斗好难斗快，你要 live 啦，即刻啦，咁样 好似琼姐咁成个 团，因为咧我发现咧好多人有时唔 系 好知，原来吓不过发生咁啲事嘅，俾人笑过咁嘅，我都曾经出现过一啲娱乐新闻。 嗰句有冇人知郭善嚟屙屎啊？ 有人留言啦，就 欢迎留言郭善嚟屙屎， 或者你对于阿牛讲娱乐新闻有啲咩嘅建议？例如你想听啲咩啊嗰啲啦，睇下佢觉得有冇得谂下啦，咁 系 啦， 系啊，睇翻件案先。我嗰时已经睇，我第一次见到佢开镜，好似开镜嘅时候咧，已经有洪金宝喺度噶啦，任贤齐，即系佢哋几个都喺度噶啦，就冇郭富城啦。当然，嗰个睇嘅时候，哇，洪金宝仲拍都好 都劲， 又谂起嗰啲战狼嗰啲，跟住 嗰啲啦，系啦，跟住吓打噶喎，咁仲 得咩咁系咪啊？ 系同埋，所以我同嗰时心谂咧，呢啲咁嘅咩啲咁嘅九龙城，嗰时个戏名好似都已经系呢、這个，睇到佢啲新闻，哇！ 你谂住系点嘅咧？ 城寨英雄咁 啊？系啊，九龙城寨。 我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城寨英雄》啊？ 系 TVB 嘅，陈展鹏啊，袁伟豪啊， 大台系啦， 胡定欣啊， 吴允龙嘅， 我哋三个都有睇嘅， 有其实几好睇嘅嗰时， 冇嘢嘅，觉得。 Okay、 其实城寨英雄在 TVB 那里呢我觉得算是好看的。 算是这样的。 有胡定欣的嘛。 对 我教了胡定欣。 胡定欣叫什么刁难。 对对对。跟着他穿了黑色的贴身衫。 他穿到黑寡妇这样。 女杀手就以为。 黑寡妇啊即是这样跳的。 我觉得他是近年叫做我呢稍微追过一下的啦。虽然讲近年都很久了。2016年的好像是。 是 吗我看到最近有讲回。 那是那时屌你陈展鹏仲扮晒嘢，胡定欣 就唔好中意佢， 好似一齐咁样。 系啊系系， 当时佢未结婚啦，未生女。 当时我系嗱，我唔系想睇陈展鹏， 我都唔系 想 陈展鹏。 呢个主题讲九龙城寨啫， 系几 OK 嘅。佢嗰阵时， 不过我系觉得九龙城寨呢个题材系好特别嘅。我细个都有去过九龙城，但就系睇过城寨公园。 公园 我都去过个公园， 我冇去过。 我有一年小学的旅游行的地点就是九龙城寨公园，但它写住寨城， 系啦， 系啦， 因为佢话 有 些人咧，其实原来是以前啲人系讲寨城， 系因为佢起呢个公园揾到旧石写住寨城， 咁啊跟翻寨城咯，就嗰、是那个而家都有嚟做 poster 嗰个啊， 系咪啊？系系啊 ，poster 咪有一个 嗰 嚿 石 扁嘅 石， 类 似 烂咗嘅， 而家嗰嚿石仲喺个公园嗰度， 嗰、那个石都系烂咗喺嗰度嘅， 系啊，大家可以去睇下嘅， 系， 仲有隔篱而家有个展览添。 我知道那个展览俾人哋啊， 嗰、 那 个好 笑 啊！ 不过其实佢冇嘢，佢食咗条水就得噶啦。 系戆鸠，喺度几戆鸠啊嘛，就下睇。 佢系特登嘅，我觉得佢系想引起大家去讨论嘅。佢唔系真系你觉得要整一个展览啫。 我系五月一号，我都唔系睇优先场，我真系五月一号第一日上映去睇，因为五月一号咁啱，你知零丁丁好似星期三公假 期 咁啊嘛。咁我之前就买咗飞噶啦。咁好在啫，因为坐满咗嘅， 都叫第一日嘅系嘛？ 系啊，第一日第一公映咯，佢之前有啲优先场嘅、嗯，但我唔系优先场嘅，都坐满咗。同埋咧，当时我唔知道大家，我睇一次啫，有好多人二刷三刷咁啊。第一日咁样一开始去睇嘅时候咧，其实咧想讲全个场咧有九成嘅人咧都系嗰啲废佬嚟， 即系比较年纪大， 即系可能五六十岁啊。 50噶啦， 唔系年轻人嚟， 唔系年轻人嚟嘅，亦都好似我呢个对住佢嚟讲，我都系年轻人。 系啊， 总之系五六十，未到阿伯、阿叔啦、阿叔阿姐啦，都坐满咗成个场。 因为佢套戏嚟《洪金宝》啊、《古天乐》呢啲比较都 系，我觉得系个名啊。 一来个城寨个、哦、 老啲嘅人会有兴趣更加。 二月一大家睇场戏咯，冇嘢冇咩搞， 系咯， 同埋又系广东话嘅戏，唔系嘥片， 唔系打戏，我觉得 系。通常 系啦，睇下咯。 年纪大嘅人通常唔系咁多人睇嘥片嘅， 系啊，好少噶，都系睇广东话。 同埋我觉得打戏嚟讲咧，通常啲人都会拣嘅， 啲男啲老啊， 识 啲阿叔啊， 呢个题材或者咩？ 佢唔识刘俊谦都会去睇 嘅，系啊，因为佢觉得刺激啊嘛。 佢 focus 咗喺古天乐同洪金宝嗰度， 或者任贤齐啊嗰啲。 同埋觉得佢哋系觉得啊，有啲睇头，即系打啊啲动作咯。 好过系嗰啲咩咩风暴啊、查案啊、警匪啊、 窃听风云 啊嗰啲咧，即系 啊， 系啊，嗰啲其实啲佬都睇嘅，廉政公署嗰啲都睇嘅。 我就冇咁前知嘅，我系大概四月。嗰陣時開始佢有啲，跟住有一次我見到係啦，喺 YouTube 有啲片就話有啲出咁嘅預告片啦，跟住我正喎，因為我睇完之後覺得哇正喎，因為佢好刺激啦。 你正嘅點係咩咧？見到啲打鬥好似幾好。 同埋我見到林峰睇嚟做一個哇， 佢咁嘅 邋遢嘅林峰喎，即係你見到林峰哇，佢唔係錯樣喎，好似做一啲 平頭裝先， 又流曬須又殘啊，跟住打打打咁得意啊！佢好少做呢啲戲啊嘛。 其實我咧就同你哋有少少唔同，我係咧因為好想睇另一套戲啦，而家都未上到噶啦。 咩嚟 噶？你哋都好中意嘅《尋秦記》啦。 哦，電影版。 咁所以我就成日都留意。即古天乐有咩新戏嘅、 哦？ 我系因为咁，所以 mon 住， 一路 keep 住 mon， 系啦，咁所以我先知道戏嘅。 哦，就咁同埋九龙城寨我都好想睇嘅，因为呢个题材，因为咧其实九龙城寨咧好得意嘅，佢系一个咧久唔久会弹出嚟有人讨论嘅嘢噶，就算之前唔系戏咧，因为 但 我觉得唔知 有 一排咧，因为咧日本我谂而家呢排又会有人讲翻啦，以前有一个好似系打机嘅地方咧。 哦，系啊！ 喺日本系成个 布置咗出嚟噶嘛， 布置咗成个墙咧，嗰栋嘢都系好似模仿我哋九龙城寨呢一个设计 嘅环境。 咁然后咧，嗰阵时有讲呢个墙咧，而家冇咗啦，好可惜已经。咁咧就入边有得打机啊、食嘢咁样啦，你当一个一栋娱乐嘅中心啦，咁好靓嘅，整得好好真实嘅。咁人哋就啊，原来日本人咧好中意我哋呢、這个，跟住、 啊、 就嗰阵时有啲。即系网络有啲人话哦，原来咧有一个日本人画过呢、這、一个 系啊， 里边一本书 嘅， 里边嘅入去，即系佢意思即系话， 晒啲位 置，你知啦，香港久唔久都系咁讲噶啦。诶、哎，人哋咧就好用好多嘢去保留，系啦，用好多譬如用画啊，用照片咧去记录一啲而家唔喺度嘅嘢，好有珍贵啦。香港人都冇人去记录咁嗰啲咧，咁嗰时就人铺咗呢啲，原来有出过本咁嘅书啦。咁嗰本书当时我就冇买到，但系就见。见到人哋介绍，哇，好多嘢睇咁， 系啊， 咁而家系变咗有中文版添啦，嗰本书， 唔系两样嘢嚟嘅。日本仔出嗰本书咧系未有中文版嘅，你而家买到嘅都系日文，佢因为佢画晒里边系点样。而家你见到 另外嗰本咯， 各大书局我都买咗好啦。后嗰本咩《黑暗之城》嗰本咧，其实系几个记者喺城寨拆之前去影相，同埋访问入边啲人。就 group 出嚟嘅，就唔系日本仔临拆之前入去记录嗰本嚟，两个嚟嘅，系啦。 即系意思嗰阵时已经有人话冇，点解唔系香港人去记录嘅咧？因为嗰啲全部都系唔属于香港人去整出嚟嘅 嗰啲咯。 咁跟住嗰阵时又讨论过一排，咁当然啦，嗰阵时我都觉得吓，咁、啊、我先知道咧呢个地方究竟系几多年，因为我以前咧就。听呢个名字，但系咧就会觉得 你 好旧啊，觉得系旧到直情 清朝啊嘛， 以为咧我系完全唔接触唔到嗰个年代啊，即系我出手已经冇咗啦。 其实唔系啊， 点知我翻查咧系啦，记录嘅时候，原来佢系九十年代 九二九三， 咁点解嗰时候我冇去咧？咁当然嗰阵时候我系细个啦，我就觉得哎呀，点解唔去啊咁啦？咁我都有问过屋企人啦，哇，你有冇去过？佢去过一次咁嗰啲咧，或者冇特别去过，即系。冇人有一啲好详尽嘅资料啦，咁嗰阵时又贪得意咁样 问下算啦， 即 系 search 下见过咯，同埋网上面都有啲片系以前人哋拍落嚟嘅，咁跟住睇过咯，好得意咯，我觉得，所以对呢个题材系觉得好好奇嘅，可以拍成点咧咁样咯。咁之后 我就觉得好 即因为我小个时候成日听人讲九龙城就系咧，系因为我阿爷佢哋系住过九龙城嘅， 嗯， 即系嗰啲飞机喺个天，即系喺前面飞到嗰啲啦，系啦，即系我阿爸就话佢系有去过城寨嘅，所以你讲嗰啲咧，我知道佢哋有成日讲嘅， 系啱讲起， 系啦，咁就但系冇你咁好奇嘅，我真系以为系城寨公园嚟噶。 有得讲系 公园咁， 系啊，以为系公园嚟嘅啫。 我哋 吓，佢哋有咩好睇啊？ 认知嘅时候喺个公园咯。 跟住吓，九龙城咪隔篱个公园咁啫嘛，有咩好讲？ 甚至乎咧，其实细个咧完全唔知咩九龙城就系乜柒都唔知，直至我去旅行，小学去旅行 去个公园， 系就去个公园，跟住出学咗你是我咧，我间小学咧，年年去旅行都系去九龙公园啊、香港公园啊咁样， 都其中公园啦、 啊，又冇烧嘢食嘅，求其咧你玩啦咁嗰啲啊， 包薯片出嚟食， 系啊系系，大家带薯片咁样，跟住咧我嘅好似三年班嚟噶，系啊三年班嚟噶，跟住就去啦。而家我睇翻啲资料，想我谂嗰阵时候公园可能开咗一年几，即系新嘅比较新嘅，系啊起好啦，终于跟住去咯。我记得入去之前咧。佢入口咧，而家仲有噶，佢有一个模型噶嘛。 哦，系系。 而家打网上好多票仔都去睇啦吓，佢有个起咗个好似当好似嗰啲 金属嘅系嘛， 嗰啲卖楼嗰啲模型啊，即系起层楼俾你睇嗰个模型睇，呢度点点点。我咧嗰个老师入去之前咧，佢就叫我哋围住嗰个模型就讲咗一次嘅。佢都系话嗱，以前咧我哋而家呢度咧就唔系公园啊，系咁样嘅。 咁你有冇留心听？定系 我答嘅呢啲咯，咪、哦、就我佢意思呢度唔系公园，即系起到咁密质质嘅。好污糟嘅，原来系咁样嘅， 只不过好似出面九龙城咁，不再密啲咁咯。 即系 我当时 只系谂啊，唐楼我，早之前起楼咯呢度嘅公园咯， 快坐得食薯片啦。 我哋喺边个 area 啊？究竟 喺边个扎营啊？ 我玩得未？我跑，我跑去嗰边啊？嗰啲咧， 我放低个袋先啦。 就系咁咯，嗰个公园我就系嗰次去过，跟住咁多年都冇再去过啦。 大个更加 咁，但系见到啲片都差唔多嘅啫。佢都系 大个去， 类似中式庭院啊 嗰 啲咁咯。 佢 嗰 度去完之后，去隔篱九龙城嗰度诶食嘢，嗰个商场。就食嗰个哈迪斯啊，系咪啊？ 唔知啊， 有第一间噶， 系。OK， 我就系咁样啊，就冇乜。 冇去过，其实我都想看看 当然大啲会知道嘅，但系呢就我原来咩三不管啊，同埋好多戏都有拍噶嘛。其实咧，而家之前而家好 hit 九龙城寨套戏咧，跟住有啲人咧就攞翻之前，应该系前几年王晶咪拍套追龙啊嘛。 嗯， 即系阿刘华再做 Lago， 跟住有甄子丹系跛豪啊。 冇睇过， 咁冇睇过啦， 冇睇我知 啦，即系呢套嘢啦，跟住都系 先生样， 都系睇里边，即系佢意思一个，佢都系讲系城寨喺里边发生嘅。 但嗰套又红唔起， 嗰套 即系冇乜 咁样 咯， 佢都系扮到噏得得咁，即系都系有相关，有呢啲，但系冇 啲美术咧 ，focus 咗喺刘华再做 Lago 咁嗰啲啊， 即 系 嗰个时间，即系个 timing 都好， 即系啊，佢都系用咗城寨嚟做个底噶， 但系佢冇整到咁靓嘅，应该系嘛？ 冇，佢冇呢个呈现嘅，因为咧，我有阵时觉得美术呢样嘢咧，你同样都系整个地方 啊，讲呢个主题， 我唔系话追龙嗰个美子唔好，但系佢嗰啲咧好偏向系真系好似系拍戏嗰只靓啊， okay. 拍戏嗰只干净嗰只靓。咁但系我哋今次有睇过人 feel 到咧，你睇嘅时候觉得哇，真 系好真 实， 系啊， 你会觉得真系好污糟，有阵味啊嘛。 因为你同埋睇翻啲相咧，你觉得哇，佢真系跟得好，真 系 好整得好似喎。 系啊， 因为参考好多旧相。 追龙都有古天乐噶， 我唔知啊。 哦， 我 追龙 刘华， 我知啦，有第二套 刘华 两套添啊， 呢个名好行嘅啫。 系啊， 呢啲咁嘅名。 所以我谂呢、這个的都是一大部分，即是话嗰个美术咧，喺今次啲人又系会觉得可能会想睇啦， 好 认 真 啦。 因为大家可能睇咗 trailer， 睇咗剧，只个咦，哇，佢真系咁噏咁多线， 唔系因为有一批人系好中意旧相，即系 Y Y 咁啦，已经唔算好黐埋。有一啲人 系 好中意噶，特别系九龙城寨嗰一种咧，佢哋好中意噶。 我觉得好劲咯，整到 好犀利。跟住之后。我睇嘅时候，我记得一开始其实我冇乜 focus 系咪林峰嘅，我都见到大片喎，咁去睇下啦。我以前系中意林峰嘅， 我系留意到林峰噶， 但系脱粉脱咗好耐。 哦，嗱，佢做呢啲咁嘅样 嗱，其实系咁讲嘅，即系当林峰俾人闹嘅时候，我都系觉得哦，其实冇乜嘢啊，即系我唔系嗰一班闹佢嘅人嚟嘅、哦。 我都唔系嘅， 但系我又未知佢本 TVB 味好浓，又唔系嘅， 佢都甩咗耐啦。 我觉得只系，我觉得呢套戏想睇就睇咯，我又唔会因为佢而唔去睇嘅。 冇 focus、哦、有冇佢啊？ 系啦， 我有嘅，但 我 唔 知道 佢 咁主啊。 哦， 我以为佢。都是其中一條 嘅、okay, ， 我都以為係 劉快快喺 邊，我以為劉俊謙嗰啲先係大主角、啊， 或者總之古天樂咯喺度嘛，咁、 哦、 樣大字係咪先？ 即系佢哋嗰啲声音燕齐啊，嗰啲又见到呢啲名啊嘛。 哦、 我冇谂过，其实主角系林峰嚟噶嘛，佢哋 系 围住佢噶嘛。 即系当你去真睇呢套戏嘅时候，发现与佢都好多戏份， 系 主角咁滞， 系真主角啦。 其实佢都系个主线嘅， 系 关于佢啦，系啦， 成全部人都系为咗佢噶，一系想杀佢，一系想救佢。 系啊，咁但系当时我唔系真系好中意林峰嘅。但系因为我系 我 冇中意过，嗱亦都咁讲，我有少少佢攞奖或者佢喺 TVB 嗰时候有少少潮咁嘅。 但系我好中意睇佢同叶璇做戏嘅，以前细个、哦、 我睇《再生缘》 系啊，不停睇。 我对佢其实唔系好大好感，因为我觉得佢嗱。其实咧，佢成日俾人笑攞咩亚太区咧，嗰阵我都有份笑嘅，就哇咁都得。嗱、 啊，我觉得俾奖佢嗰个人抵闹， 佢哋 我觉得其实 是 害咗佢嘅。佢人咧本身系嗱，佢唱歌其实唔难听，起码佢好过唔唱 K。其实佢攞奖都系嘅、 啊， 不过我觉得咧太大啦，令到佢咧加喺佢身上就玩咗佢，系啦，你玩咗佢啦，俾人佢即系呢个程度，跟你同人哋 差唔多， 系即系有少少玩佢咯，咁搞到佢都俾人笑咯。同埋嗰阵时咪成日首歌叫错嘅，我就顶唔顺嘅。 好似金曲金嚟 啊，系 啊，话时话 佢真系好错。同埋嗰排佢，我谂可能 佢入咗魔， 我唔系好中意嗰阵时嘅佢咯。 唔系我几时开始脱粉咧？ 系点解咧？ 其实佢爱不久嗰阵时候我脱粉噶啦， 系咩？ 好早啊， 好 hit 噶咯， 好听噶。我细个觉得， 因为 Alfred 咁啦，系咪？佢一唱就 Alfred 溏 心风暴嗰阵时咯，系啊。 点解可以脱粉咧？因为咧当时我发现咧，我以前细个睇林峰都系佢靓仔啦。我觉得我中意佢呢个样多过吴唱 K 啦 ，OK， 多过黄宗泽啦，多过陈建峰啦 ，OK， 梗系唔会睇马明啦，佢先死开啦，同黎诺义咪走开啦， 奥运 六 星 系 咪？系 啦，我记得都系睇林峰，由再生缘开始，美美情缘啦，寻秦记啦，律政新人王啦， 四大名捕啦， 即系后啲我已经唔中意啦，嗰阵时开始错啦，佢脱咗啦，嗰阵时已经，嗰阵时觉得佢咧好，因为我觉得佢咧好认真喺度做啊，即系好有心咁样，又唔同嗰啲罗家良嗰啲，即系唔系嗰层系啦。后生啲嘅系认真毛嘅，然后唱歌好听啊嘛。我系记得忘记第一再生完嘅时候已经好啦，好听啦。咁跟住都系佢唱噶嘛，我有， 我觉得好听噶， 系啊，佢好听噶，你已经系， 我未觉得嘅。 跟住咧，我因为好中意《大唐双龙传》， 系啦， 我细个睇本书小说 好正，小说但系两回事 ，OK。 我中意小说多啲嘅， 食女都有打交，系啦，小说 即系又系 同 陈 长记， 但系佢唔系真系即系。略过其实睇唔到啲咩嘅，即系话佢好多女性啫咁咯， 系啦。 咁《寻秦记》 寻秦个弧度有搞轮咁啦，我记得呢只 咁我冇睇。 同埋嗰 阵 时咧，《大唐双龙传》咧，佢系死咗噶。 哦， 最后个电视剧， 但小说系冇死的， 系小说冇事嘅。佢唔知点解电视剧搞死佢，我系喊噶，啊，寇仲死咗啊，点解啊？系啊 ，OK。 但几时我嗱点解会脱粉咧？就是、因为发觉佢突然之间咧，应该红啊开始。即系爱不够嗰啲开始 做演唱会啦，又 系啦，开始红嘅时候，但系因为佢咧好，佢对于嗰啲剧咧好求其啊，嗰啲不速之约啊，谈情说案啊，即系嗰劈音开始嘅时候咧，佢开始成日都系嗰个样，佢嚟去都系咁样，我觉得好你好，仲佢已经个心。 但后来佢同佘诗曼做嗰个又斋 啦，施华姐 系啊， 我都冇睇嘅嗰阵时，嗰时系我唔睇电视，脱咗啦，系啊，仲有一个咩摘星之旅啊， 冇睇， 同佘诗曼噶都系。 嗰、那 个讲咩 噶？讲又佢大家族咧卖车，连埋大陆嘅有陈坤定咩、 okay, 有刘松仁嗰啲嘅， 嗯， 即系总之拍剧 咧 嗰啲系，我已经唔睇啦。所以今次我睇嘅时候，其实我并冇 focus 林峰 ，OK， 我只系谂住啲九龙城寨五月一喺度睇下咯， 好多人啦， 系啊， 好多人做嘅有 咁多仔啊，打 OK 睇咯， 睇下刘俊谦咯， 系啊，我想讲刘俊谦一开始出嚟嘅时候咧，我突然觉得哇，靓仔个林峰。 唔系佢系靓仔过林峰啊，我觉得冇问题。 嗰啲样啊， 系啊，我嗰个美术指导系佢个造型好靓 啊， 系啊，同埋佢个身形好。 但系开初咧，我睇 trailer 嘅时候就见到有个人同林峰打啦。 嗯， 其实我认唔到佢系佢嚟 嘅。我系咁同我呢个咪刘俊谦，因为冇写边个做噶。 当时啲 trailer 跟住就歪歪 啊，咁系嘛？ 歪歪话边系啫？嗱，佢睇另外一个访问咧， okay. 就访问咗另一个人系第二个人嚟嘅。嗱都话唔系噶啦，佢咁同我话唔系，佢一定系刘俊谦。我话跟住点知最后都系刘俊。 你点会认到佢？刘俊谦都几易认。 因为佢个头发阿碌全部唔同，佢打紧嗰阵时咧冇影到佢好 对人咁发发发咁样， 唔系好清晰见到佢个样嘅。 刘俊谦即系出现咗几秒嘅啫，但 系喺楼梯嗰度打交嗰度， 跟住 我即系 一定系刘俊谦。 跟住我就吓。 唔似嘅个头发咁， 我觉得庆幸系而家多咗人知刘俊谦咯， 系啊， 反而系呢出戏， 系啊， 但系同埋正面啲嘅， 佢 卅几噶啦，唔后生噶啦， 好似我哋咁啊， 之前 差唔 多， 好似 细个 大哥大哥， 咁跟住我就觉得，咦，点解而家呢套戏令到佢 诶患爱嘅时候佢已经红啦， 系啊，但 系 冇咁多人 唔系 用红 咯。 哦，因为1988年嘅， 你大哥，大哥 系啦，9月26号天平座。 咁所以我就点解会突然间今次呢出系咁爆，不过好多人睇嘅。 因为讲真，你话嗰阵时唔可以红，只可以话令到有人认识佢，但可能佢行出街啲人都唔认得佢。 系啊， 嗯， 因 为个 受众唔够大啊，唔够多人去了解啊。佢 套戏唔系咁多人会睇嗰啲咯。 都冇人去。 刘俊谦真系去咗台湾红翻翻嚟，同郭富城一样。 好啲啦， 而家多好多人， 佢之前嗰啲此时此刻嗰啲翻翻嚟， 系啊， 都其实唔系好， 都有嘅， 但系冇而家咁撇。我老母都知边个刘俊谦啦， 系 咪先？之前我老母鬼知咩？而家佢都知啦。 好耐之前就知知地噶啦， 患爱嗰阵时咪知咯。 特别系梅艳芳嘅时候，我哋都有留意佢。 梅艳芳其实唔系几好啦，佢做张国荣嗰角色，有啲人就话佢添，我记得嗰阵时 系啊，啲 fans 有冇搞错？揾佢做都唔 而家啲人全部转晒牌啦， 系啊，好靓仔 啦。又话而家梅艳芳就想为咗个刘俊谦去睇啦，有冇睇到嗰啲吹啊？ 我当时就哇，点解啲人咧好衰嘅？嗱，咁当然我觉得佢系唔似张国荣啦，梗系，但系咧佢只系做个角色啫。但系问题啲人就啄佢咯。 嗱，佢似唔似哥哥？首先哥哥系永远冇人可以取代啦。 啊、 你边个做边个死嘅啫？ 系啊， 都 系边个话噶啦？但系我意思嗰阵时，我觉得有啲少少，我点样话到佢咁啊？ 系啊，好惨啊都。 即系话佢唔似，又或者做到咁嘅样。 有部分嘅歌迷 都系 哥哥嘅迷系比较偏激， 好难搞噶呢啲。 唔系所有男团或者男性嘅影迷歌迷都系会比较 难搞， 都系难搞噶啦。 好少， 例如 Mira 嘅粉丝都系。 一掂到咧就唔得噶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觉得，咦？而家反而有人讲翻，哇！佢好多角色，即系讲翻 了解翻佢， 系啊。咁都 好 睇， 小 S 几中意， 系啊， 系啊，中意到黐咗线啊， 好卵癫！但我都系拜到，我都系唔想睇佢嚟香港嗰两集， 拍得好差，啲人狂踩。好啦，呢个题外话，唔好讲啦。 我都知系 刘俊谦啫， 又讲另一集啦，跟住 啊， 刘俊谦啦，跟住仲有边个？ 杨乐文啦， 咩杨乐文系边个？ 杨文乐 man 嚟噶 啊，系 sorry 梁文乐系咪啊？嗰人叫咩？ 边个啊？你想讲边个啊？角色名系咩啊？你想讲边个 啊？冇，唔系啊咩？你哋继续讲住先。 四仔， 诶， 四 仔 系张文杰。 诶，系，等下先啊，好啊，你 胡子同， 胡 子同，胡 子同啊， 你仲讲杨乐文，即系 佢系乐咩？ 系乐咩？ 乐咩？表演跳墙。 胡子同我就冇乜好感嘅，本身 点解咧？ 唔知啊，唔中意 佢 而家 个改观 啊，我唔好中意佢 而家个改观。 新人奖噶嘛， 新演员 都几得意嘅，而家觉得佢 几得意， 好调皮啊！ 唔系咁， 角色里边 佢哋四个，佢靓仔啲再表现出嚟。 咁跟住就系啊嗰个 Jermin 啦，头先嗰个 Jermin 嗰个就好少。即系我唔，因为有啲人就佢系做个 Viu TV 嗰啲剧嘅都， 系啊， 咁我就唔 系 好知佢啦，即系今次先见到佢啦，咁就好大嚿嘅大嚿佬啦， 其实都 唔似张耀扬啊嘛， 日新嘅张耀扬 啊， 成日话而家 做乌鸦咁都叫佢， 咁 佢嗰啲 feel 似佢 大 只啊， 大 只 嗰啲， 个样又凶咧， 同埋黄狗咯。 黄狗就劲咯，城寨英雄做到上呢度， 喺度城寨啲。 唔系，我想话黄狗嘅角色简直系一个。我觉得冚耐以嚟冇一个奸人系咁出色嘅，即系 有癫系嘛？ 系啊，一个咁嘅角色，即系咁出色嘅呢个角色。 你知有人咧将呢啲呢一个即系以套戏唔系本身个小说唔系漫画呢套戏咁样，如果搬去90年代拍嘅话，系边个做啊？ 边个唔想？有咁样刘德华做边个？唔记得咗啊！好，我唔想睇到。 唔系嗰阵时，我记得黄狗好似系徐锦江嚟， 类似啦，即系张一啲。 因为嗰个 即系如果 走 去90年代嘅时候，就 系 应该揾呢啲人嘅。张 学友都有噶系嘛？揾咗， 因为我觉得 黄 狗呢个角色令我谂起个龙狗嘅。 靠乱 系啊， 咁咪其实嗱，如果你唔系阿边个唔揾龙狗咧， 其实我都真系可以揾翻张朝阳。如果以前嘅话， 即系黄狗做张朝阳做，哦，我觉得癫啲喎，亦都可以， 都可以。 我想睇另外一个人做， 边个？ 边个？ 我想睇即系最近佢成日睇嗰个讲戏嗰个人， 吴镇宇啊，想睇、 哦，我觉得都会 好 啊。 其实佢都系癫嘅， 系啊， 我觉得佢真系 好型， 佢做嗰啲好 邪 嘅 咯， 系啊，邪邪地，即系靓坤咁咯，系啊。 好，我哋 埋单， 我哋讲翻先，又远咗噶啦。 我哋转头翻嚟再讲翻戏个内容啊。 我翻翻嚟， 讲翻件案先啦。 系啊，我哋讲咗太多嘥嘅嘢。 唔系咁，你梗系讲下林峰噶啦。 咁你讲下，又咧讲下个剧情啦。 剧情好简单，嗱，以防你未睇， 呢度就 系古阿嬷， 系啊， 唔该你， 我好短话听佢讲乜鸠。 古阿嬷， 好简单嘅啫， 唔使叫人哋危险系嘛？ 系啊， 应该睇咗系嘛？ 如果你听到呢个 part two， 原来你未睇，我都唔知讲咩好。唔系我个 friend 仲未睇， 唔系啊， 有人未睇。 我识一个人，佢睇咗之后，佢话觉得唔啱佢口味 嘅。我都有试过，我睇完之后有一个公我上司啊，就话诶、我睇咗咧，我觉得都系呢啲，以前都系咁打嘅咧，咁、 即系啲阿叔就觉得就系咁， 有少少系啊系系， 好特别。 唔系佢系睇得太多打啦，睇咗成即系咁多年嚟，佢觉得呢啲都系咁嘅咧。 只不过啲人唔同嘅啫嘛， 同埋佢冇我哋呢个年龄层嘅人咧，可能一方面。又好耐冇睇过呢啲戏啦，另一方面就系嗰啲角色，譬如林峰啊、古天乐，我都话睇得好耐，就有个情意喺度，即哎呀佢而家咁样啊，哎呀任贤齐居然由以前做文青，而家变紧咗个阿伯啊，即系咁样会有呢啲 feel 啊。嗰啲阿叔咧就系睇，佢都系打噶啦，洪金宝都系打噶啦，就系、是、咁。 系啊，差唔多， 即系个感觉感受唔一样。 因为嗱，同我睇呢、這个之前嗰、那个，我哋去睇古天乐啦，做古太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古天乐都会想去看的。咁但是呢今次仲有再多几个不同的人喎。 是啊。 咁会更加多人想去看女仔。 抵啲 啦。男仔应该都是因为打。 是 啦、 啊。是啊。就不会。 男性观众是 打。冇错。所以超越明日战记啱。明日战记真的很难看。 同埋一分钟讲晒成套戏剧情。 好难。 阿牛开始。 好简单，其实只是话林峰咧系偷渡落嚟嘅，想喺香港搵餐饭食嘅啫，即系佢只系想拎身份证安居乐业， 跟住就开始打啦。 偶尔嘅机会之下咧，就因为得罪咗洪金宝，佢就匿咗去城寨，于是就喺古天乐系睇住城寨嘅，就喺古天乐避任之下谂住喺度，哦好啦，咁样生活啦，咁样算啦。点不知原来林峰以前。佢应该香港，佢都系香港人嚟嘅。不过佢阿爸咧就系郭富城，就同 呢个隐藏角色， 系啊，就同阿古天乐佢哋啊啲大佬啊嗰啲咧，系有啲恩怨啦，系有啲恩怨咁样样嘅。咁后来咧，古天乐 寻仇咯，都 系寻仇啦。咁其实嗰几条友咩城寨四子咩嚟噶？咁样 城寨 其实就系林峰入咗城寨之后识嘅三个 friend 啦，张 文杰啊嗰啲啦， 后生嗰几个咯， 后生啲嗰几个啦吓， 都唔后生， 后生噶啦都系。跟住即系佢识几条友后生嘅识咗咁啦。后来就古天乐为了保护林峰就是死撚了的，不怕说是死了的。咁咧，于是最后佢哋就为咗报仇啦， 佢系上一代 嘢啦， 系 啦，各样嘢就于是佢就喺城寨大打一场，就系咁， 系啦。 通常嗰啲咧， 咁 Fish 都喺入边系有一个角色嘅 女主角 嘅嗰啲冇嘅， 系啦， 冇女主角呢样嘢， 系 嗰个妹妹咯。 妹住，仲有一个鱼蛋妹， 即系有啲穿插，例如佢会借住林峰送货， 有个斩叉烧嘅阿叔，佢叫咩名？ 会借住林峰去送货啊，系去学点样即系整鱼蛋啊、烧叉烧嗰样嘢，就俾你睇下城寨啲人点生活啊。原来是咁样啊，行嚟行去啊，乘机俾你睇下个 set 啦，即系 感受下当时嗰个年代嘅生活。 即系林峰入咗城寨嘅生存嘅时候，就带出呢啲、哦，原来城寨咁样生活。 系啦，就俾人见到原来以前香港曾经有呢个面貌啦， 要打水啊，跟住之后又污糟 啊， 吸毒啊， 又要有鸡啊，个妈做鸡啊，吸毒啊会死啊， 有少少 好多阿姨啊， 表现出当时嗰种生活嘅情景。 俾你睇到咯，系啦，咁多人就好 Q 多打啦， 同埋呢套剧就冇爱情线嘅， 冇人有爱情 噶嘛， 好多人画嗰啲插图系刘俊谦同古天乐噶，嘻嘻啊 ，Oh my God 又嚟， 系喺翠黛喺旁见到啊， 其实咧我睇嘅时候咧，我好担心佢有爱情线嘅， 都惊嘅，我以为 Fish 有噶， 系啊。 我以为佢中意咗唔知边个， 有啲人想嗰个 fish 同刘俊谦嘅人。 系啊，我以为因为佢斩个手指咪喺佢面前跌咗出嚟。 我嗰个嗌出嚟啊！ 佢哋话想有啲前传或者后传。 我以 为系单独讲翻呢个事， 即系佢点样救佢，帮佢整翻只手，即系可能有少少楞到佢哋系 有 咧。点知佢就嗱，我唔知佢哋本身有冇啦，但系就冇嘅。 佢嘅情，我觉得冇最好。其实而家睇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唔使有嘅， 唔使 真系。我都 OK， 佢唔使有嘅。 但其实佢好似 cut 咗好多嘢噶啦， 系啊， 所以都唔够时间做。 导演话佢 cut 咗成百几分钟， 都 系打 出到啦。 仲有另一样嘢，点解想入场睇呢套戏咧？就是、因为咧，我哋系睇咗之前阿郑宝瑞佢另外一套戏，我哋咪 keep 中咗佢应该攞最佳导演嘅。 冇错，就系、是、命， 系啦、啊。 我想讲命硬，飘飘到 命案， 我唔知想讲咩命， 要唱侧田嘅命硬， 突然之间停咗， 系命案， 系命案， 所以我觉得我对佢嗰个思维好有趣，我 想 睇， 其实智齿都好好睇嘅，睇智齿 啊，但我 想睇嘅 挑战 得唔得噶 ？OK 嘅 ，Distipus， 我惊我唔系啊，我惊我塔会系闷 嘅，黑白嘅， 系啊， 唔会有血嘅，有血 feel 唔到咧，黑色嘅。 我想我知我惊闷， 我想睇佢脑入边谂啲咩，即系佢点样构思， 佢自己都唔知谂紧咩。 同埋嗱，你头先咁讲完。如果冇打戏呢套戏好闷啦， 诶系啊，我先斋讲， 系啊斋讲嘅时候你冇打斗咧系完全， 同埋有好多人之后讨论吓佢有冇理由知佢个仔啊咁样嗰啲，即系一啲喺度， 仲要你系几时就知咧？原来系剪发嘅时候就知噶啦。 最搞笑我睇咧，最近有个人即系讲咧，佢话古天乐咪送佢两母子去大道嘅，咁冇理由啊，一路都冇 keep 住联络啊，寄钱去。 系佢仲搵咩？佢俾好多钱佢噶， 系啊，点解 佢偷到好啦？ 系啊，点解佢林峰会咁惨？ 跟住有啲人就讲翻，原来送咗佢越南，越南打仗，所以佢再逃难翻嚟。 有条友留言写住越南排话，屌你咁 啊！ 跟住有啲人就话：你冇听入面齐话佢，知佢阿妈死咗啊嘛， 好快就死咗 啊！ 同埋呢样嘢谂起咧，我以前我阿爷有个朋友咧，就 系 越南移民嚟嘅。偷到嚟香港之后，再偷到去美国、啊， 再跳啊嘛， 系啊，咁我就谂啊，系当时年代真系咁啊！ 我唯一知道一个幸运嘅越南难民系尹光， 哦系，佢嗰个有讲， 系佢访问又讲，佢都系越南嚟嘅，系啦， 系啊， 咁咯，咁其实而家可以讲啲小嘅点 啦， 例如咧，我见到佢林峰一开始打嗰度嘅时候咧，觉得，即系佢咪攞个身份证啊嘛， 一开头， 我 出 身份证点解嘅咁样，点解 影印出嚟， 好似写出嚟咁啊，要唔要办？个心谂，哇，系， 哇呢张， 系啊呢张钱，哇真系好卵假，同埋我初头以为咧佢抢钱啊。 哦、 我以为嗰啲人数紧 钱 啊， 系 钱 嚟噶， 系啊啲，我屌原来粉嚟，仆街， 不过咧我其实咧最。即系睇咗咧，好得意咧，系一开头佢话抢咗钱之后追 出 去 啊嘛！ 哇，嗰度整得好靓， 嗰度果栏嗰度附近咁， 唔系啊，直情弥敦道坐巴士， 佢跳上巴士， 嗰度 条街系旧噶嘛？ 唔系嗰个菲尔，咦，好梅艳芳喺度， 系啊，佢咧， 唔系 横掂都画咗噶啦， 可能有啲咯， 可能 加多少少嘢啫嘛， 系啊。 但系佢拍咗出嚟好似嗰条街， 唔系佢郑宝瑞 正， 真系喺弥敦道拍嘅就佢再加翻背景嗰啲， 同埋要减翻一啲嘢咯，可能 遮咗或者 有啲 mask 咯。 阿隧道咪话佢隧道系郑宝瑞 by the way， 并唔系行嗰啲隧道。阿隧道咪话 有啲人话唔好叫佢隧道啊嘛。 总之喺疫情喺疫情嘅时候拍咧，检疫即惊有人中系麻烦，但好在咩？居然喺弥敦道拍嘅巴士咧系可以直接开翻过嚟啦，唔使褪车咧，冇车冇人，因为 系啊， 即 系 点拍都得啊，可以。 我觉得嗰度好得意，系佢整得好似啦，仲埋嗰度咧直接咧就引入咗佢。跑咗入去城， 见到佢咁样跑入去个全景啊嘛，肤色啊嘛， 嗰度好得意咯， 嗰度非常。 同埋咧，我有一个觉得好奇怪咧，系以前可能以前真系咁啦，因为而家冇呢种街道咧。因为咧，我睇好多旧相同埋套戏嗰度咧，佢嘅整出嚟咧，九龙城寨嘅出边外围所有嗰啲地啊。都系烂嘅，即系沙啊，即系好似一个 因为咧，我记得我睇嗰本《贪之城》嗰本嘢，佢话咧之前出边其实有西头村、岭东，即 系 仲有一啲烂嘅屋或者矮嘅屋啊、寮屋啊、石屋 咁 样。 即系烂地。 后来咧系希望想逐渐拆埋城寨，所以嗰啲屋嗰啲人咧拆晒先。移走咗出面嗰啲人先，所以嗰橛系烂，即 系 好似吉地咁噶， 好似地盘咁。 有啲人有上网话咧，譬如有几个地方而家仲喺度嘅咧，有啲似以前嘅城寨嗰种结构嘅，例如而家就嚟拆嘅，即系喺鲤鱼门嗰边嗰个位啊。 嗰、那个 即系油塘隔篱嗰度 咩村嗰啲寮屋咁嗰啲， 系啊，嗰、那个位有 啲 似噶， 即 系 佢以前附近有好多矮屋嘅，咁、 啊、 所以就点解嗰度系好零零舍舍一嚿咁咧？因为佢现实都系咁嘅，去到后期嘅时候都 系逼你拆啊嘛， 点解所有 其他 所有嗰啲地咧全部烂晒，冇马路又冇路铺得好好咁嗰啲咯， 第一铁丝网围住嗰个位 入去就话 系真啫，是真啫，大家见到相就知道系真实 嘅， 就唔系 咁嗰度 谂出嚟。 高仿 系佢咁样跑咗入去之后就开始。 用佢嘅观感嚟睇，我呢度咁样跑去先啊！ 即系累啊嘛，因为 系啊， 最正系佢成日上上落落啊，喺电线嗰度啊， 好痛咯， 啲线缝 啊， 抌嚟抌去咯， 又攰啦，又痛啦， 老鼠曱甴啊， 污糟邋遢啦。 但系我觉得最正系啲人咧系会俾嘢佢食啊，或者 佢 哋搵边个 惯咗啦， 想带出嗰啲就 系 人情味咯，即系食碗饭啊， 知道你伤咗啊，食啲嘢啊，咁 仲热嘅个包。 我觉得最正系咩咧？佢俾古天乐打完之后咧，四仔叫佢翻去古天乐帮手。 系啊，嗰度真系好好笑。 佢头先打到落去咁嘅， 佢就系打咗落嚟，佢想去揾佢帮手。 佢喺嗰个花笼嗰度跌落嚟 嘅，你见到花笼就系吓， 系又上翻 嚟嘅咯。 跟住叫佢喺嗰边上啦， 系嗰个我真系好想笑嘅， 同埋嗰条底裤咯，嗰条底裤。 其实我见到佢嗰个即系出头四仔个碌嘅时候，我脑筋咦，呢个咪中华英雄嘅？鬼七 系咩？ 系啊系啊，啲 即系佢都系咁样有个遮住咗。 有个日本唔咩漫画系拉住 超人啊嘛， 好好笑、啊。 其实我唔知咁搞笑，点解会有呢个咁样设计咯？我唔知有冇讲到啊。 专登 专登，但系冇讲点解会 遮住块面嘛。 但系用咗呢一个咁样嘅。 同埋古天乐嘅出场真系好型啊！ 哦，嗰、那个诶，担翻支烟嗰个， 嗰个好正。 嗰个好多都会 cut 翻出嚟。 真系好厉害啊！嗰下好帅啊！ 我喺呢度成套戏咧，我系觉得古老板佢文戏。好好睇，好睇过打戏。 你唔 觉 得佢文戏都做翻佢平时做嘅嘢？ 唔系，但系我觉得好， 我真系中意食好多烟， 好仔细啊！我觉得佢 唔系，同埋我意思系佢做翻平时做嘢，就系佢叫嗰啲阿婆，哎呀，你唔好喺度整啦，你翻去啦，得噶啦，我帮你搞啦。 洗完头未啊？就 系你唔好洗咁耐啦，人哋都要打水噶。 系啊， 我觉得好似佢现实嗰啲咧，演艺协会嗰啲工作啊，你唔好搞咁多嘢得啦。 佢有 一 个专帮佢哋，有一个茶水阿姐，即系好似咯，嗰 part 真系劲似。 我觉得好。点解咧？突然之间，我觉得古天乐已经去到一个叔父嘅感觉。 系，佢已经系噶啦。 佢嗰个态度啊， 咁 即系佢个人嗰个做嘢嘅 废 老 嘅一份子啦， 有少少呢种啦。唉，得啦，你摆低我帮你啦。 你唔好搞啦，搞乜鸠啊？ 跟住其实佢里面就话佢系有病噶啦，其实 佢硬撑住啫， 就喷晒血。 四仔知啊，四仔医术咁劲。 嗰场戏唯一佢冇食烟噶嘛，啲人话，即系佢帮佢睇啲嗰个病。病嗰个嘅时候，佢唯一冇食烟啊， 好恐怖啦！即系病到咁仲可以咯，就唔知点解。 同埋呢套戏，诶，郭富城挫咧系冇问题嘅， 冇事嘅。 我觉得挫得好添啊， 咁佢好短啫嗰度。 系啊， 其实你有冇谂过郭富城其实冇使去放走佢咯？我谂过噶，因为佢就拎住件衫出嚟啫嘛， 即系好似杀咗佢嗰种。 类似系啊。 咁唔知啦，佢呢套又话有下一集噶嘛？ 咁当然我唔知佢有冇 有前传啊嘛，前传就郭富城啦，屌咁样。 其实我冇谂，即系冇埋伏咗啲咁样嘅嘢咧。 我唔知喎， 因为佢就系交代， 同埋佢老 诶， 到底阿妈去咗边咧？ 死咗啊嘛， 死咗咯。 佢话死咗啫嘛，咁 唔知 又冇死啊？ 系啊， 又嚟一次， 又嚟咁。 我记得睇嗰啲宣传嘅初头咧，呢个好似系咪影视博览嗰时有宣传？ 系啊系。 呢套戏啦，我唔知而家可能大家睇呢个短片嘅，就系全部男人扯晒到噶啦，除咗洪金宝。同任贤齐，好似任贤齐都喺度，企喺晒喺度，跟住咧就问：啊，古生啊，今次咧你个角色咧叫龙卷风，你有咩准备啊？有咩准备？哦，睇新闻咯，睇天气报告咯，龙卷风啊嘛，咁睇下天气咯。跟住嗰个女主持嘅反应好快，哦，即系你呢个角色咧系搞烂嘅系咪啊？跟住郑妹就系啊系啊，佢、啊、就系咁噶。 嗰个系边个女仔咧？ 睇唔到嗰、那个条、片，影唔到嗰个主持。 哦，咁反应几好佢、啊。 因为咧，我觉得佢不嬲都系咁样， 全部 人 都笑 嘅， 系啊。 古天乐好中意 佢，而家出嚟通常都系咁答人。 所以我觉得佢其实呢套嘢嘅文戏，佢有少少佢自己都系咁。 佢又加翻自己啦， 即系啊，佢啲 跟住有少少， 佢使唔使帮手啊？ 阿叔味啦，开始 三姑嚟先讲嘅， 跟住又俾林峰食饭咧，我就觉得好想食嗰个叉饭。当时你有冇先？ 我其实睇到佢食嘅时候咧，我谂起又系叉烧饭，凡系公心都叉烧饭，我个脑咁样啊。 我冇嘅， 同埋有少少食神咁咯，诶，食碗俾碗饭你食啦。 咁但系叉烧饭， 周星驰 喺香港嘅， 好残嗰阵时食一碗饭好好食噶嘛。 佢嗰碗饭系最好食嘅嘢，食过最好食嘅嘢，真系咁。 唔知系咪因为咁，有少少咁。 同埋叉饭香港烧味，真 系 好好出啦。香港 我有个朋友睇到叉烧饭喊咗， 系啊， 系啊， 睇林峰食饭， 好感动 啊！佢喊啊，我咧 喺加个洋葱。 其实我睇到系啊， 连观众睇到都喊。 你加啲咩？加人民币。 你有冇喊啊？ 我冇， 冇嘅。 我有一度觉得好惨嘅，但系未去到喊咧。咩？ 妹咯。 哦， 嗰度喊得啱啦，正常。 即系佢嗰度， 我都好惨啊！ 佢 咁细个就要做嘢，仲要 系 啊， 系咁嘅嗰阵时。 我就冇嘅。 我系觉得佢好惨，但系未去到我喊，就系都系鱼蛋妹，仲要系鱼蛋妹讲：我唔睇啦，做嘢啦， 我要翻工啦，咁 啊， 系啊， 做嘢啊， 我唔想睇啦，咁 啊，系啊。跟住同埋 fish 揽佢啊嘛， 系啊， 就跟佢啊嘛要， 系啊， 你以 后 跟我啦， 我做咩做咩， 我即刻想喊，觉得 系啊， 而家谂翻都想喊， 因为你会哇，杨怡突然之间 喊骨嚟讲， 饮啖水先，饮啖水先，唔使咁嘅，做咩即系每日录到喊嘅，史上第一次。 唔系，我哋有个 friend 话睇到食叉烧饭后，我想笑， 我觉得好型啊，佢讲一句咁嘅嘢， 你想肚饿咋嘛？ 唔系，我想讲头先杨怡喊咪点？我隔篱嗰有人喊。有听到有噶，有啲 一个妹妹 咯， 系做得几好啊，系做得几好。 同埋因为佢一路咧表达出嚟都好似好大人咁 啊， 即 系 做咩你嚟叫鸡啊？ 系啊， 因为 佢 系 即系 叫鸡啊， 即系嗰边啦，等我妈放工 咯。即系细路喺嗰度生活都画晒牙啦， 同埋教佢咪奶奶手捻住咁样个圆形咯， 教佢做嘢。 跟住谂下即系点啊？ 系 露着嗰度都系啦。 刘芳华，你可唔可以讲慢啲？ 咩啊？一学你学生，即系点啊？哎呀，蠢噶你咁样。即系你会觉得佢好似大人咁，但系佢嗰下突然，我唔睇啦，得啦， 好惨啊！ 第一个 系我要翻工去做嘢啊， 我做嘢开工啊，开工。 但 fish 嗰句反而系我觉得系想喊多啲， 因为呢啲好点讲啊，所以咧，我觉得呢啲位咧，即系譬如讲紧叉烧饭啊，或者鱼蛋妹啊，甚至乎阿四仔咪有讲呢度咧，你帮人人就帮你噶啦，即系呢啲咁样有人情啊，系伦理嘅嘢咧。喺套戏啦，其实讲真的，香港好多打戏都打得好劲啊，好出色添。 杀破狼嗰啲， 翻一爆间军斗啊咁嗰啲。 叶问 嗰啲。但系咧，系啦，嗰啲戏咧，其实成一百不就系呢啲文戏好差。 系，通常都系咁嘅。 即系一唔打嘅时候咧， 唔系，但系有人都弹呢套戏嘅剧情唔够好嘅。 系，但系我觉得已经好过， 因为佢好复杂啊，佢 好 多人 物 啦， 系啊，加咗出嚟。 系啦，你一定系唔会话两个人咁好睇噶。 我觉得佢处理呢、這个都好过其他。打嘅戏咯， 就系咁啦， 系啊， 我觉得商业戏嚟讲好好嘅， 有剧 情 个故事 都 OK 睇咯， 系啦， 唔系纯咁样 打 报复嗰啲。 明日战记搞唔掂啦， 嗱系啊，明日战记好打添，打到天花龙凤啦，但系啲文戏唔等得啊嘛， 刘嘉玲嗰啲文戏， 我就系天幕，天幕就系你死啦， 笑咗咯嗰度， 系啊，你见到刘嘉玲个鼻窿出戏啦，我见到个留言， 刘嘉玲个样我都唔得啦，即系唉，即刻唔想， 张家辉住黐个鼻， 假咁咯，好似觉得， 即系我觉得所以套戏有阵时。即出色，除了是他打得很劲之后，他的文戏都跟他有啱上下，不是一个很差距。 还有他讲男人之间的友情呢， 是啊，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好看的男人。 是啊，即不用说那么多东西，得我们来帮打。 跟着之后他戴上面具去打人那里。 是啊，整些笑话出来， 真 的笑话。 是 啊， 被疼他啊， 我 以为 鱼蛋会吃的。 他很不开心之后突然间给一个笑话来，等你平 下。 是啊。 跳起脚啲，同佢打纸巾，同我见到又系朱康做吸毒，佢咁要吸几次毒 啊？系啊， 因为当时我之前睇完《大怨人长久》咧，佢系吸毒嘅，系同吴康人系即系都系吸毒，佢咁又系吸毒嘅，呢个又系吸毒嘅，跟住之前有啲戏又吸毒嘅，其实跟住网上 post 话睇嚟朱康成世都吸毒， 都同埋你觉得好搞笑咧，唔知咪一轮轮嘅咧，即系咧你呢轮咧会见到，譬如朱康咁咧， 成日都有啊， 系啊，即系佢唔系主角啦， 系 即系几出戏都 系 有， 甚至乎如果你同我讲咧呢套戏有个街坊系陈湛文，我觉得哦好好， 系啊，又系有佢啦，又系有二佬啊， 一定有嘅，因为佢 系 一 个。啊、又有他们咯。 都不出奇我觉得 OK 啊是啊是啊这样。 挺有趣咯。而且我成日觉得林峰很累咯，这么快好花味的。 不是这样旁边人打。 打不到即是你搭埋他。 我少少觉得他打了大轮之后四仔又没事的，没骨折啊，没什么啊，你唞下啦这样。那我有些人想是不是郭富城遗传给他的呢， 系啊，啲人话点解咁好打嘅？ 系啊，落嚟就咁好打。 跟住啲人就狂喺趣度话吓，因为郭富城系佢老豆啊嘛， 系佢 DNA 即系 DNA 啊，即系佢起码都有啲 襟 打嘅体质啊，可唔可以咁讲？ 不过咧，其实咧，我都开头有啲疑问，点解嗱？即系任贤齐就话：，诶，听闻佢嚟咗，心谂佢点知佢系佢？即系冇人讲咪得咯？ 佢嚟咗 M。 即系你哋系咪咁现场？系咪话搵人刮佢出嚟嘅？跟住古天乐其实心谂就知啦。跟住我心谂 佢坐出面添准， 你使乜咁？你使乜咁腾啫？佢唔讲冇人知噶。 一后跟住系话洪金宝， 点知唔知 边个 搵到佢张出世纸定咩俾佢睇嘛？ 唔系洪金宝佢讲，洪金宝做咗身份证 啊 嘛，知佢个名啊。 但系开头我会觉得佢唔讲冇人知嘅，你唔使咁惊。 同埋我冇谂到吴允龙癫到杀埋洪金宝。 唔系咁，佢包之前佢唔喺度坐佢个位置已经 有 啲有 少少暗示，但系冇谂过癫成咁嘅。 但系一个位咧，我觉得系嘅咩？我睇完之后咧，有啲人就啊，吴允龙叫黄狗啊嘛，即系套嘢嘅大奸角啦。最后好似打呢、這个好似 Avengers 咁啦，打击打唔知点样先打死佢咧，咁样不停都系 咁样先有戏剧效果嘅。 有啲人就话咧，其实咧佢个罩门，即系佢练呢个气眼功，即系铁布衫咁啦吓，嚟到、那个罩门喺只眼度，所以阿洪金宝啲烟系辣佢只眼。 我有听过呢、這个 系咩？ 咁快就知 系咪啊？ 我又觉得未至于咁 detail 话系咁样系知嘅。 我心谂佢弹鸠佢啫嘛，你会谂多咗啊？我真系咁谂。 有啲人好中意过分解读一啲 detail， 你觉得？ 问翻阿郑宝瑞咯，系咪 都有未知？ 系咪真系弹到？ 佢话诶，后来点样？即系佢哋都谂咗好耐，写到佢咁劲，点样杀佢啊？即系点可以破佢咧？嗰个系刘俊谦讲，不如我吞咗把刀咯，即系会咁样，佢喺里边即系吞出嚟。破佢呢个气眼功啊！咁后来谂，系咯，其实佢做出嚟都系话，最后佢吞咗嗰个刀仔，所以搞成咁，就唔系关你眼事。点解呢个人系咩？讲起嗰只眼系罩门啊！ 唔系因 为 有啲人话，我听过话咧，因为好似系咪有另一啲戏有讲过咧？呢啲咁样嘅类似铁布衫或者气眼功咧， 有 个 罩 门喺只眼度嘅， 最脆弱啊嘛， 系啊系啊，最脆弱，即系你嗰度系冇得破，即系 眯眼啦， 冇得防嘅。 我冇谂眼唔眼，反而。因为我嗰时到佢最后， 所以可能估咯， 即系打到喂点样打死佢？死未啊？ 我已 经 系 谂 紧关唔关龙卷风事？ 死未啊？ 我以 为 喉咙系咩啊？即 系 怼佢喉咙 咧？系咪不如搵啲石油气炸佢啊？ 即系用火烧都 唔 得啦， 烧佢咯，烧着佢头发 嘅系啦。总之啲绑埋去炸佢老尾得唔得啊？咁啊嘛，喺佢哋打到黐咗线嘅时候，我攞炸佢啦。 同埋嗰四个残兵都仲可以同佢打咁耐，都 唔系。所以咧，嗰个打斗戏咧，你要谂翻，其实佢黐完晒有 少 少 出 气 嘅，你会 有佢系漫画嚟。 喂，但系攞刘俊谦一个手臂可以拉咗两条友，我以为起码 噶啦， 唔系，我以为起码十二少同阿四仔帮手拉啊，佢又冇喎，唔知点解。 咁你不如话系咪胡子同定系阿？但系张文咪举起一个铁通连住一个石揼佢噶嘛？点会咁咧？死啦咁！ 揼佢系气眼噶嘛？ 同埋好多人诶话嗰个即系阿龙卷风嗰个卷翻喺林峰啊，卷翻佢上天台， 离晒谱啦又 系，即系啊， 卷佢上去几楼啊？ 香港人迷信啊嘛，咁咪啱贴切翻咯，我觉得。 但系啲人就话诶，即系太过分。 隧道就佢都觉得嗰度会唔会太过 明 望 都咁啦，黐 线系啦， 使乜唔 make sense？ 但系佢又觉得唔系包翻佢，即系包翻件事就 系 龙卷风会帮佢哋，即系嗰下希望大家。 有个共鸣， 感性啲，唔好太理智。即系佢都卷帮佢上翻去再打，帮佢手咁样。 即系佢翻咗嚟帮 佢，系啦， 佢 翻嚟帮佢。 都有少少命案嘅呢个气氛。 我真系好犀利。其实阿古天乐写到我都觉得好惨嘅。 我好中意嗰段。 嗱，嗰度我又系以为会爆炸。By the way， 点解啊？ 因为佢嗰度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嗰度咧，佢其实系佢将佢困咗佢同洪金宝喺里边，嗰度系烧猪档。 系啊，烧腊铺。 我以为佢系咪想焗住一齐爆嗰度咪死咯？即系唔打掂都佢就只系顶捻住道门，然之后俾佢杀。 只手穿住嗰条 系啊，系指人指系咁癫 捻咗，系咁斩佢咯。 你顶啊！顶啊！你装啊！点啊？ 就係突然黃狗咁恐怖咯， 咁瘋狂， 係啊， 係佢癲咯， 佢癲得滯，套戲做得太好，令到台灣有啲觀眾咁憎佢，真係慘， 仲俾人踢添。 系佢话嗰个白卡佬算啦，黐线， 黐线。 但我都因为啲台谂，其实啲艺员唔系啲 artist 借票都几得劲。如果突然之间 touch wood， 即系你有啲咩？ 系收尾周海光咪话咯。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好危险，太近啦，同啲观众。 但系有人咁讲噶，有人话系咪特登制造啲 noise 啊，搵个人嚟扮嘢，有人咁讲。 所以先至俾佢咁样踢佢。 有人 话 知唔系，系真嘅嗰个人系真嘅。 有啲人话做妹啊嘛，好衰噶， 真系。咁我就觉得我都有啲危险，其实 系噶 咁近。 你谂下佢话你以前明星即系电影睇紧戏，哇，佢真个走出嚟， 系 有啲人真系傻噶嘛，咁扑埋你咁点啊？咁讲 点咁咯？ 系啊，佢咪嗰阵时话佢唔主张嘅，其实佢觉得 明星唔就喺电影银幕度啦， 咁我又觉得唔系呢个好老土嘅谂法。 佢话即 系 觉得咁好危险，好近。 咁癫嘅人个个都有噶啦，佢唔使出街咩？佢要出街。 我觉得攞个平衡咯，即系我一套戏睇完，然后嗰个戏嘅演员出翻嚟同啲观众啲交流啊，或者多谢佢哋啊，即系咁样，我觉得 OK 嘅，我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可能个场地或者啲安排可能要好少， 要 少 保安添，应该 即系啦。 咁乱安排咁近嘅接触， 即系话女仔都之前观音娜嗰阵时咁，即系等揽住你咁嗰啲， 冲上嚟你点样？ 你系 点样点样挡啊？ 系啊， 咁当然如果有人冲上去踢佢中间就得啦， 吴允龙都唔得喎，跌咗地喎。 男人对男人唔好意思啦， 唔系啊，同埋佢唔好意思伤人啊嘛， 系屎嘛，佢真系伤得佢嘅。吴允龙真系识打大佬啊， 中佢， 佢真系打佢，真系可以打伤佢嘅直头。 吴允龙终于。 套戏扬眉 系啊，终于将佢最多嘅新闻系同钟嘉欣而， 我反而嗱，我有睇下，即系之后佢哋一啲访问啦，都好多啦，但系少啲佢诶，即系我嗱，好想知有冇人问过，因为我未睇到一个真系问，我想知咧，佢可唔可以讲下佢拍 TVB 嘅成仔红同而家拍呢个有冇咩嘅？ 咁我冇睇过， 即 系 两样嘢都有拍过 佢。即系 sorry， 即系睇完套戏之后咧， 好鸡。 我有我睇咗最多嘅访问咧，我睇咗好多 系四个咯。 唔系我睇郑保瑞嘅，即系我睇导演嘅访问比较多。四子嗰啲有阵时候睇，但系四子有阵时佢系太鸠啦， 系好鸠噶。 即 系 佢四个又连河 系 咁。系啦，啲男人嗰啲鸠嘢咧。 不过睇咗几个都差唔多。 系咁讲嘅金沙朱古力搞咩？ 啲内容讲睇咗几次都系咁，唔同嘅人都系咁， 系咁上下咯。 讲嚟讲去都系嗰啲。 咁所以我觉得我见到好似吴允龙应该有一个系同乔正富一齐一个短嘅。 我想睇多啲关于吴允龙嗰个访问，因为其实做呢个角色系反派啦，始终你其实嗰个心理压力系大啲，我觉得。 但系佢，我记得郑保瑞佢揾佢做呢个时候，个佢好开心啊 ！Philip 真系吴允龙，即系哇，好正，系咪点都得噶？即系咪金少劲啲啊？即系好多嘢。 我就 系 记得佢话，好似个外形令到佢都投入咗嘅， 系佢 个造型 戴咗眼镜， 即系笑啊嘛，慢慢笑唔同。 同佢讲用啲咩手法啊？ 佢初头佢话诶，我诶导演话叫佢戴诶黑超可戴黑超好奇怪，戴啦你戴啦你戴啦咁。 同埋个即系着嗰啲衫头发长， 佢眼太正气啊，其实。 佢人好 系啊， 佢样 好 正经， 斯文嘅讲嘢， 其实佢好斯文， 好斯文，好 nice 噶， 好礼貌嗰种嘅男人， 好 gentleman 嗰啲嚟， 但系有阵太乖咯，就 系，系啊，所以呢个角色有个反差，你反而觉得 就 OK 可以啊，唔系又打得咧，真系。佢又唔同林峰嗰啲演员去练一个打，佢真系打嘛。 佢系动作 啊嘛， 系打到呕。 其他人都冇呕得佢呕啫嘛， 因为真系唔系打开， 佢系弱啲嘅。其实佢唔系佢哋成日， 唔系呢一个系啊，唔系呢一类。 都好劲噶啦！ 我就有啲唏嘘，就有一度古天乐未死嘅方子耀啊嘛，咪同佢企喺度，就觉得啊，我睇紧《寻秦记》 系，系啊，其实我都系有呢个感觉嘅。 你唔好劣啦，叫你做就做啦。 佢哋再拾呢个父子情嘅感觉啊， 系啊，系啲嘅通 家关 系 啊， 系啊，我觉得系啊，仲系师徒， 我觉得好唏嘘啊！佢真系带咗佢几廿年，而家又带咗佢嚟电影啦，咁样有一个 系啊，佢哋真系因为咁好得意。 我其实嗰阵时 同埋林峰而家系天下一噶嘛， 系啊系啊系签咗俾 佢。我以为咧，因为咧，林峰嗰阵时候黑咧跟咗古天乐咁样样，即系我意思，我以为古天乐唔系好中意林峰噶，《寻秦记》嗰阵时细个嗰阵时，因为佢有少少好似。咁佢系正版，佢系翻版，因为嗰阵时啲人话佢又系晒黑版佢咁 样。但系古天乐，而家你知道古天乐并唔系啲人嚟， 即系佢我以为即系嗰阵时佢可能唔会，即系觉得你 古天乐当时太靓仔，根本冇可能会谂呢啲嘢。 以前咧，啲人唔系话赵仲如似 Sammy， 有啲唔中意自己系翻版噶嘛。 唔系一开始系话杨千嬅似 Sammy， 系啊，即系会唔中意。有一 张相直情嘅一百毛 po 错咗好耐啦，我去投诉冇人理我啊。 佢投诉嗰张相写错咗，系 真系唔该听下有人听嘅话。 黐捻线真系， 即系你连边个都认唔到，你做一个媒体。 我当时少少岔开的的士，我想问，当时我都系小朋友，我睇 Sammy 同埋杨千嬅嘅时候，系我都系想，即系都系我都系讲紧，可能五六年班嗰啲嚟嘅啫，我都唔会觉得佢两个似样，佢两个点样似样咧？ 因为佢哋嘅背景出道系差不多， 都系华星啊嘛，但系走咗啦 ，Sammy 冇做过护士啊，各位， 佢华纳啦， 佢唔系讲佢嗰个背，即系系啊。 嗰时红 都系新秀啊嘛，同埋 系新秀啦、华星啦， 好啦，总之佢哋唔系相同嘅人啦。 有似过咩？ 唔知啊，系啲人话噶， 系啊， 都系可能唱歌冇冇唔系话最好个批。 我屌佢啦 ，Sammy 咩几好听啊？ 好过杨千嬅。 系咯，唔系你话赵仲如似 Sammy， 我明嘅， 真系似啊，但系高过 Sammy 添。 杨千嬅点会似啊？ 赵仲如而家都仲几靓。 唔系，同埋有一期杨千嬅咧染咗啲头发，跟住 Sammy 嗰时又好耶，都系染头发。 有张相 系 好容易搞错嘅， 红色嘅。 当时 Sammy 丑样啲嘅， 唔系个 look 系嗰啲兴 嗰啲 红头发， 唔似啊。去翻城寨先， 林峰同古天乐都唔似啊。 其实唔似嘅， 我意思系嗰阵时有人 古天乐靓仔好多啊。当时， 因为佢都系无啦啦晒黑咗噶。虽然佢唔系咁白变黑， 唔系佢有讲过点解嗰时晒黑，因为嗰阵时佢啱啱训练班出嚟之后咧，冇咩搞，咁啊去晒下，即系去晒黑咗，美美晴嗰时成有炭咁噶啦， 同埋佢有少佢有整过嘅， 再生完都成有炭咁啦， 系 黑晒头啊嘛， 即系有少少整过容咁嘅话佢， 我而家睇翻，因为睇完成寨之后，我睇翻寻秦记 个鼻系咪？ 我觉得个鼻有少少 有嘅，因为佢个鼻以前好扁， 同埋佢瘦咗。 系佢瘦嗱瘦咧个鼻系会立体啲嘅，但系你佢有冇整咧？我 出咗嚟 系啦， 我觉得佢有少少而家有少 少 整过，眼同嘴嗰啲 系 冇嘅， 系啊， 系咪瘦咗？ 系，因为个面系以前是圆嘅， 佢系肥啫，你问我睇到系肥嘅，盘而肥捻到成猪咁， 系啊， 又黑又靓，但系猪嚟嘅，咁咯，咁咯。同埋我睇嘅时候咧，嘅勾起咧就系咧，我好耐冇睇洪金宝打交啦 ，OK。 我好中意洪金宝嘅细个， 系我但我想必须想讲啦，我以我谂我对上次睇佢打交应该系叶问同甄子丹系张圆台嗰、那个，即系嗰啲嗰个戏咧，应该系嗰个几好睇嘅二嚟噶，嗰个系 唔系我系睇佢喺荷里活拍嗰个剧集。唔知你哋有冇睇过？ 系明珠台定国诶国际台播嘅好似。 系啊，佢又唔知有几贵噶。 我唔记得啦。 好咗啦，继续嚟。 我睇今次停债，佢睇佢打嘅时候，我觉得，唉，系洪金宝打交好嘈啊。 哦，嘻哈， 嘻嘻呀呀， 可能系旧式嗰啲人系咁。 我哋一谂起啊，系啊，佢打交系好嘈，因为咧其他人打交系冇乜声嘅，即系 因为旧式嗰啲打斗系咁。 佢唔知点解，嘻哈耶！ 我好中意佢个角色，我怕死啊， 好真实咯。 系啊，好 即 系 出个拳又缝一声，有时有啲破音嗰啲。 嘻哈耶！咁咧，佢自己嗰啲呀呀呀呀呀咁咯。 不过佢都几犀利嘅，咁嘅年纪仲喐到。 我后屘睇翻佢嗰个金城嗰个访问，诶，洪金宝啦，而家都打 YouTube 睇，自己揾啦吓。 嗯， 我突然觉得咧，睇嘅时候觉得咧，如果佢能，我即系佢有一个倪康嘅谂法，如果咧佢可以净系移植佢个脑。 Okay，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年轻的身体，咁啊好嘢啦，真系。佢话佢嘅谂嘅嘢仲系好。好快啦，好强啊！即系好想做好多嘢啊，又识好多电影嘅知识啊。 身体已经衰老， 系啊，系个身体唔得，就佢个脑系非常，可唔可以净系移植佢个脑喺一个年轻嘅 body 嗰度？咁就 perfect 好难咯、啊。 唔系咧，如果咧你个脑咧好似 download 啲 hard disk 咁， 即系过落去啦。 咁但系已经唔系嗰个人嚟噶咯。 但系个脑系啊嘛，佢有 记忆， 全部嘢 喺 度噶嘛，系啦。人类最紧其实个点系个记忆啊，各样嘢并唔系个 身 体 用啦，旧咗 系个身体唔得啊， 残咗啦已经。 不过唉，真系好 咁，唔知有冇人发 衰老呢件事真系好麻烦， 咁唔使死噶咯。 可唔可以真系有呢个纳曼医院个阿韦斯利嗰啲啊？ 即系储存喺度就可以 download 翻落嚟攞个身体。 觉得咁样如果咁就好啦。即系 可以延续一个人嘅， 系啊， 即系好似佢嘅智慧， 地球嘅文明应该更加发达咯。 咁唔系，我哋仲原来睇个锦衣卫，佢都有做噶。我哋 我冇睇， 我冇睇过， 冇咩？ 冇，我冇睇过。 有吴尊嘅，我哋戏院睇。 咁有吴尊嘅，梗系唔好睇啦呢套戏。 但系佢有睇嘅， 我冇睇过。 哦， 佢而家 哇哇 嘅呈现一个迷茫嘅状态，系咩、 啊？ 你搵唔搵翻呢个资料？搵翻呢个 data 先， 有赵薇嘅。 啊 做咧 停咗啊！ 刘松仁 吓 你啊！ 我就吓有咩 系边个系男主角？我应该唔会想睇 呢啲咁嘅阵容系嘛？ 吴尊我都话 喺电视睇， 我喺电视就睇过， 冇睇过。总之就系啊，佢洪金宝打交好多嘢，好多声啊！嘻呀吧！ 不过细个就好中意睇噶啦，因为我爷中意洪金宝。 冇乜特别咯，系细个睇嗰啲打嗰啲见过 佢嗰啲一堆嗰啲 系 嘛， 系啊，佢好幽默嘅，我觉得佢好似 佢嗰啲咧好中意 佢嘅 风 佢嘅 style 咯， 佢好中意捞埋啲喜剧咁样打嘅，即系嗰啲好笑嗰啲啊， 笑噶。佢美国嗰个剧集都系笑的， 即系佢话系想人哋娱乐啊嘛，即系轻松啲咁样，唔系咁沉重嘅。 我是看到有一个文字的访问说他呢其实平时少啲行路嘅，他会自己用个电动轮椅去买餸， 因为他身太重 啊，是啊， 所以他其实他行到，不过可能他如果出去就 不 是因为他身很重，可能 不可以行够，他瘦很多了， 所以就要即可能用轮椅快一点，不用行路 又不 用 烦。 好了，那最后你们最喜欢哪个角色啊？ 喜欢啊， 嗯， 我搞龙卷风了，起了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我拣龙卷风， 系你拣龙卷风，我拣嗯 杨怡啊， 我未谂到啊，而家 要播歌噶啦，佢再唔 系咩？ 我都系龙卷风噶， 都系龙卷风 啊！我就成日中意文戏嗰 part 嘅，都 即系佢嘅，唔系打嗰啲嘅佢啦。 嗱，同埋嗰啲奸角入边咧，我觉得任贤齐系最戇鸠嘅。 哇，系唔记得咗任贤齐有几戇鸠？屌 佢剃头咧， 讲翻件案先，唔好 wrap 住。哇，唔系剃头唔理佢，佢话个发线想高啲，想 OK 翻嗰个导演同佢倾啦，佢睇下睇啦，睇睇睇睇睇睇把啦，系啊，喂。你有冇戇鳩啲啊？ 佢俾人韞住咗。 你真係好戇鳩，我係韞住咗先好笑啊！ 韞到最尾先出翻嚟。 寫咁多濕片文都咁咩？ 有一個點係有人講過，而家嗱，因為我睇咗一次啫，我冇留意到係咪真嘅咧？ 你講出嚟聽下先。 佢首先韞撚咗佢之後，就影個次序，我唔知係咪嚇，有人睇咗三次更正我嚇。有啲人就話哦，佢去咗即係發現原來阿黃狗係想。即系收晒喺度要啦，佢混捻咗佢喺个笼度嘛，跟住先至系林峰就唔知攞身份证啊，三个月之后就走去搵阿四仔佢哋咪打牌嘅，即系佢哋未死噶嘛，原来，跟住佢哋先再林峰先再翻嚟打交，打完之后先再放任贤齐，即系混贤齐混咗三个月， 系啊，都系唔知系应该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 乜柒啊， 系啊。 应该 个次序系真系嘅， 应该系咁个戏系咁样样啦。不过你唔好问我中间佢有冇休息过啦，放出嚟。 同埋狗都会有俾狗粮佢食噶嘛，系咪喺个笼度？ 同埋我觉得佢好冇用咯。 佢就佢又系，同埋我想过去话好有钱，点解乜都自己做嘅？ 唔知啊，系啊，因为阿入年唔系，因为阿洪金冇多条靓啊，系咪？ 系啊， 佢自己 搵人嘅。几个靓啊，但系入面成日自己行过嚟 嘅。同埋佢应该都好好打噶，即系咁咁帅嘅。 同埋黄德斌个角色， 黄德斌好好笑，佢走去寻仇，一夜俾林峰打巢咗啦。 系啊， 咁可能佢好老嘅，即系解释佢。 我唔知，屋企有啲人话佢盲一只眼能量值下降嘛，因为佢其实好好噶，佢同十二少嗰个即系好似父子咁样，即系佢 父子同 系啦，佢同佢好好嘅， 父子同可以劝掂佢。叫佢唔好报仇， 竟然 都锡住佢嘅，即系点佢点会唔跟你啊？咁嗰啲系兄又佢死咗啊，即系好好嘅。仲话可能佢哋个三指伤啊，之后个斗可能系佢帮佢揾，即系匿喺嗰度，唔使再打啊嘛。 哦、我真系唔明点解又真系咁 削咗少少咧， 咁求其就俾嗰条友咁样塞咗个。 同埋你翻翻去城就系同佢讲，你乜拎即系拎晒啲地，你一条友佢有钱佬，你有几条友啊嘛？起码都 系有啲马噶嘛， 系啊，你有啲马系嘛？ 咁啊，重点系气眼功，乜谂都打晒， 系啊！ 我个脑喺度谂死未啊！ 系、啊、 喂死未啊？ 咁样搞几耐？ 未死点打？ 用枪都唔得，用枪 打佢一打，屌！ 用 啲子弹都 弯啊！我成日攞炸佢，炸佢啦！刘峰唔系送石油气嘅咩？ 佢有冇子弹穿系咪穿唔到啊？我唔记得有冇呢个剧情。 唔系佢去到尾嗰度咧， 有枪 嘅。首先佢自己系佢支枪系佢揸嘅，佢咪双枪咁样行出嚟噶嘛？跟住咪 点解气眼公要揸枪？ 打下冇晒枪噶啦，佢哋走咗上上面嗰时候冇人有枪噶啦。 我就觉得点解 冇 枪 噶啦，冇捻晒武器噶啦。 同埋每一次咧，我睇呢啲武打片，我都会咁嘅。 点啊？ 嗱，通常嗰啲人咧都用功夫啊，或者刀啊， 系 拳啊，通常拳啦，你先有得睇拳脚噶嘛。 系 拳脚，然之后有人拎枪就，唉，冇嘢讲。 咁你话玩晒啦，你开枪 拎枪冇嘢讲，你拳脚点会 手榴弹笨柒咁系咪？ 我觉得 玩晒啦。 有一个人留言话好中意嗰个斩叉烧嗰个阿叔。 哦，系嗰个系好犀利噶，乔正夫系又系作家又系呢个系啊，佢真系。识嘅， 佢 个 咩刀咧？冇乜介绍嗰个武器， 冇噶，就咁双刀 苍牛嗰个刀嚟， 系啊， 即系佢个咩嘅功夫啊？ 即系切牛肉嗰只嚟， 系啊，但系我唔知 老牛在腰间嗰只系咪？ 但系就不停见到石石石石咁。 佢好犀利，佢都话估唔到我下次居然洪金宝打交， 系 啊，满足晒佢。 不过刘俊谦只手系惨啲，佢本身嗰个飞刀几型 好恐怖。 而家冇咗呢个武器，佢以后点打咧？我到底 第二个武器咯， 第二只手有冇练左手？ 左手咯， 用脚 睇下外转咯。 我 仲 有对手， 希望我啲外转前转唔好烂啦。 佢识唔识前转同埋跟住续集？ 系咯， 即夹住前后会出， 佢要好似 Star Wars 咁先得噶。即其实咧，香港有啲戏要变成咁先得噶。 咁我觉得佢三部曲得噶啦， 系啊， 冇多， 我唔想烂啊， 冇多三得噶啦。 因为香港呢啲通常一多一套咧就开始烂嘅。 仲有边啲有上下系烂捻咗？ 好难多，我唔识讲。因为你讲有冇啲成功啊？ 叶问 成功有冇啊？ 三集啊嘛，叶问都有 四啊， 系啊， 但系后屘嗰啲已经开始冇咁多， 打埋泰神添啦，屌， 开头系最好，最多人睇。 其实头 叶 问头两集 OK 嘅， 第 二集都 OK 嘅，第二集可以接受嘅， 好少真系。 黄飞鸿其实咧，我老咧就系记得李连杰嘅啫， 又唔系就系佢咯，佢有好多集噶。 但其实赵文卓都拍过噶嘛， 系系，但李连杰嗰个系多人睇啲嘅。 我记得李连杰嗰个， 我记最记得系醒狮嗰个咯，即系讲狮头啦。 狮头 嘅 争霸， 有一个系嗰个鸦片战争嗰个， 有鬼脚七嗰个系系咪啊？有一个， 有个系十三姨 嘅，有十三姨，一路都有。 总之我记得冇狮个就最深刻啦。 有一个系咪有边个噶？萧芳芳噶， 系啊系啊， 嗰个 第一个好似系咪？ 方世玉， 哦系 系 系 啦，诶 ，OK， 都系李连杰就清装好啦。 仲有咧，嗰个赵文卓做个洪熙官嘅，好似 啊，系， 所以好乱嘅，好似 啊， 因为 系啊系啊， 嗱打戏嚟讲啊呢啲， 我经常捞乱，以前细个咧我分唔到嘅，竟方世玉又方世玉又李连杰， 梗系睇张伟健啦， 跟住又黄飞鸿，跟住又洪熙官，系我哋话斋。 系好似噶，因为 即系点咧？ 方世玉咧，嗰个有系咪有一个系有 少年方世玉 系有佢同埋关咏荷嘅一个， 关佢系苗翠花， 系啦， 佢 话 系啊， 系 TVB 嘅， 系 啊，苗翠花 我都中意睇嘅。 嗰个主角系一个女人， 讲打嘅戏我讲翻出嚟啫， 嗰个几好睇嘅。苗翠花老公系江华添，又系江华。同埋嗰几姨太噶嘛，有魏英雄噶， 系啊系啊， 几个老婆噶嘛， 嗰个几好睇， 仲有张凤梨嘅， 唔系有一个有一啲人咧留言咧喺即系翠嗰度讲咧就话呢套戏系男人戏啦，如果拍啲女人唔知会点啊，咁啲女人就冇呢种，佢话冇呢种义气嗰种感觉啊，就唔同。 咁你男 人 戏， 如果 义气， 如果成堆女人咁就变咗杨门女将噶咯，成扎女人。 你讲打啊？ 系啊，咪即系一定有魏英雄啊、杨紫琼啊嗰啲啊， 唔系。 但系嗰城寨里边嗰种女人，嗰边真系城寨英雄咯。 做翻鱼蛋妹个阿妈嘅啫。 唔系，即系变咗城寨英雄，咪有爱情咯，有女人咯。 唔系，佢嗰个斋女人系咪？ 如果斋女人嘅戏咧，就好难咁有义气啊。 哦，咁真系冇 咩，即系女人都有义气。 系啊，我都想反 驳都有义气嘅。 系啊，我就系想反驳。 十三 妹 一个人嚟嘅啫， 都系爱情嚟嘅，唔系义气嚟嘅。 系啊，杨公瑜 系咯， 定系你想？香港啊，史上即系周爱光， 而系 女人咯。 其实 唔 系啊 ，Fish 嗰个都系儿戏嚟。然后你跟我 咁咪全部女人咯，成扎女人死晒老公咁样团结咯，咁样样。 咁好少可嘅，多数儿戏嘅描述都用男性嘅。 系啊， 传统 即系嗰种感觉。 佢哋好中意睇嗰啲兄弟情。 如果儿戏嘅女人又因为金陵十三钗咁够儿戏。 系啩？ 成堆女人咯， 都可以咁讲。但系唔系个戏想带出咁嘅， 系啊个 feel 啫。咁啊， 即系佢哋意思咧就讽刺，如果系女人就系啲勾心斗角啊、争人啊、争仔啊。 睇女人梗系想睇呢啲嘅啦，系咪？即系勾心斗角啊，点样害你，你害我啊嗰啲。 而家女人拍打真系好少， 少边个边个 打到 啊？女 人戏通常都系关锦鹏嗰啲。 唔系边个打到啫？呢而家呢一 杨紫琼 呢排，即系呢一轮嘅时代有打嘅女仔好似少， 唔系就系城寨英雄嘅 胡定欣， 但系好 算系 你唔会坑佢嘅， 唔会啊！嗰啲电视同电影争几远？你睇下林峰争几远嗰个 女性嘅打斗真系 好少。城寨林峰同家族荣耀嘅林峰争几远？ 系最近家族荣耀林峰咧，令到我睇完城寨之后。 又变翻佢嘅 官仔 骨骨出嚟，即系 梳翻靓个头，着翻件西装， 又白晒咁样，好斯文咁样。 其实嗰 时 林峰 细声， 林峰拍完城寨之后咧，我见过佢噶，佢真系仲系陈乐君嗰个样噶， 残 有影相啊， 有，但戴口罩噶，有影相嘅，影相嘅系啊。我上次喺度谂，点解佢而家个当时喺度谂，点解个头咁短嘅而家？ 好似佢嘅监，即系出监， 好系啊，就哇，点解佢而家咁样嘅？唉。 不过唔紧要咯，可能咁拍咩戏，我都系咁谂。点知佢真系拍完呢、這个、 啊， 原来就系啱啱拍完呢、這个。好真实，我见过陈立君真人， 但系我都系见诶，好多人咧都系话留言系中意刘俊谦嘅， 系好吸引啊嘛， 系啊， 但都见到好多疯狂嘅四仔粉，真 系 好疯狂， 系啊，都有诶，我睇到好似彭秀慧话，哇，对林峰完全改观 啊， 嗰啲， 系啊， 有啲人听闻话系之前谂住谢霆锋做 话咯， 话嘅 幕后嗰啲讲咯， 但系我唔想睇， 但系 郑 宝瑞可以搵林峰啊嘛。因为佢觉得佢有好多可能性，冇拍过佢，同埋佢合作之后觉得吓，佢、啊、都做咗咁多年电视，系好聪明噶，即系你俾啲嘢佢知道系咩嚟，系啦。 唔系，我觉得如果谢霆锋太靓仔咧， 唔 啱。 唔系，我唔中意扮捻晒嘢。 佢先系错系嘛？林峰喺佢面前都 系就根本就不外如是啦。 唔系， 唔 同话林峰， 佢系成个人都系错嘅， 太扮嘢啦。 佢阿爸都系错嘅，佢出名就系 DNA 都有错。 虽然睇呢套戏之前系睇咗谢霆锋同张学友嗰个海关嗰套 预告，真系上噶啦，好似系啊，真系上噶啦。我唔明点解张学友拍嗰套嘢啊， 我都唔系好明。 可能我睇开张学友嘅系文，即系文青啲嘅戏，即系唔系呢啲。 呢个应该刘华做的， 系又刘华。 通常呢啲咁系刘华做啊， 红地毡啊， 似佢咯， 又你。 咁点解去张学友度咧？ 我唔知道啊， 或者隔篱嗰个应该系张家辉嚟噶嘛？ 咧都系嗰句刘华一咧，好似系叻咁，任何有佢参与嘅都好似差奶， 都奶 啊！系啊，好卵惊！我而家好卵惊谈判专家啊！屌， 谈判专家， 谈判专家系买咗版权嘅，所以有啲人就话佢抄咧，但其实系真系买咗噶嘛，唔系抄嘅。 佢系监制，好卵惊啊！ 好 卵惊啊！ 睇到话佢监制就唔睇啊嘛！ 嗱，佢同古天乐简直系走上不一样嘅路啊！ 但系佢哋。而其实刘德华满意都是想做电影大亨， 系想做古天乐。 我哋有讨论过呢个问题， 系啊， 系啊。 好啦，咁啊吓，我哋希我谂我哋出街呢个嘢，出到佢真系破咗噶啦，应该我相信。 希望啦， 應該是第一位 就算唔破都有九几。 因为我想嗰个嗰日咧，谂住咦，我哋要录音，我咪要睇多次嘅时候，我睇一睇而家嘅上映都系好捻多场，仲系 即系仲有好多场， 好捻多场。九龙 应该 可以放多啲有得 飞。其实佢累积下都应该有嘅， 有应该有。戏飞咁贵而家，屌！ 我知道佢喺内地啊、马来西亚票房都很好好嘅。 其实咧，我心咧初头系谂紧咧香港好啫。内地得唔得啊？惊啊，有啲惊啊，因为内地唔得咧。我知道古生收唔即系收唔翻 嘅。我睇到有一个访问咧，就问阿古生， 系 听讲内地票房好好啊，你觉得系咩原因啊？跟住古生好睇咯，仲有咩原因啊？ 佢系咁噶，妖有个记者好白痴问佢， 开唔开心啊？ 你最近票房好多人睇，你开唔开心啊？跟住咧佢唔出声，佢望一望林峰， 林 峰开心， 林峰喺隔篱喺 望翻佢。开心 系 开心啊！嗰啲咧 系啊， 其实问嗰个人又戇鳩鳩， 跟住之后佢问翻：你觉得唔好睇咩？嗰啲咧， 其实啲人问嘢又戇鳩鳩嘅，不过佢咧就 好正， 全班人 佢真系好正。 平时嗰啲嗰啲明星咧，即系林峰哦 ，OK 啊，开心嗰啲，系咪会算噶啦？ 多谢大家， 系啊， 但 系 佢就可以会唔开心嘅咩？ 系啦， 真系好睇啊！ 好中意串嘅， 系啦。想讲 YouTube 咧，有啲片咧系剪晒佢啲搭人嘅围访、啲访问，佢好好笑。 佢真系好直接， 佢全部都系啊！咪有我见到客，记得有一个系咩咧？又系围访，即系揸晒麦嗰啲采访咧，跟住问佢咩？啊，系古生啊，咩？你今晚嚟呢个即系护肤品牌，即系佢突然之间会代言啲护肤品牌， 有 冇事冇啦？ 唔知点解， 无厘啦 系咁播噶，仲去外国噶访问跟佢噶，系啊。 跟住之后问佢啊，你呢个牌子咧，你系咪觉得？好好用啊！跟住佢就說：喂，你真系问呢条问题， 系真系戆居 咁样啊！跟住就 Ava 好用噶啦。 跟住隔篱个 P.R. 就系啊，唔该晒同事啊。跟住古乐就你真系问呢个问题，我问多你一次，你真系问呢个问题。 即系你问佢聪明啲，其实记者 系啊， 搵记者访问佢最好聪明， 真系好好笑。同埋诶，仲搵女咯。 系对佢好啲嘅，系啊，佢会嘅 女同埋认真少少嘅女，唔好太旧。 我睇嗰个 YouTube 佢同肥仔嘅互动就知道啦， 肥仔 系玩肥仔啫嘛，玩肥仔 系咁谂佢， 好笑。 好啦，你最中意边个角色啊？我未答啊，我哋两个拣咗龙卷风。 系啊，我都系拣龙卷风嘅，我唔系刘俊谦嗰啲系啦。 好啦，我都系拣翻龙卷风， 我都系三个龙卷风。 我再讲多少少，一个朋友睇完咧，佢话最开心系咧，唔系嗰啲后生嗰啲死晒，又留翻啲俾老爷。佢好中意嗰个传承啊！ 即系系嗰个老嗰啲死咗，留翻俾啲后生嘅。 同埋我中意佢最后咧，虽然有好多人就唔明啦，点解拣首咁 soft 嘅， 系有好多人 风的形状嘅歌呢首歌啦，即系岑宁儿嘅 You You Sham 噶啦， 系啦。 咁我想讲，你睇下歌词先啦。 有啲人唔知嘅， 你认真了解一下先啦。 呢首歌系阿郑宝瑞导演拣嘅， 系啊，因为佢话佢整套戏嘅时候，个脑系呢首歌嚟，即系好佢嘅 mood， 一个佢个氛围都系。 但系我睇到嗱，同你睇到嘅嘢唔同，好多人都系赞嘅，好中意呢首歌。 哦， 即系喺佢话觉得而家都好想，有啲人想剪翻九龙城寨围城啲片段，同呢首歌做一个 MV 咁噶。我觉得可能好得意咯。 我睇到啲留言好好笑嘅，即系话唔明点解用呢首歌，我觉得应该用光辉岁月咯。Beyond 嘅咯， 或者佢激昂啲嘅，即系好似 兄弟情啲嘅，佢哋觉得， 即系 佢话点解唔用翻香港嗰啲好经典，即系佢又搵系不停讲话用 Beyond 嘅。因为佢而家就系、是、其实佢个故事有好多嘢讲嘅，我哋都未讲晒嘅，好明显有好多传承嘅嘢啦， 离唔开又留唔低啊嘛， 人情味嘅嘢。 系啦，大家细心睇翻个歌词啦。 系或者再 feel 下嗰首歌，同埋最后当时我睇嘅时候就觉得咧，打完一啖餐之后咧就好舒服啦，咁咯，即系听住嗰个 mood 嚟去，同埋最后导演系特登嗰个 trailer 嗰度咧，最后咧佢好长播一首歌之余，佢仲影翻嗰啲真，佢特登请翻 中意嗰一段啊， 即系真嘅师傅喺度整嗰啲鞋啊， 我好中意嗰一段 包啊，整啲糕点 嗰啲景又用睇翻， 佢特登全部影一次嘅，系想留翻低影个记录，横掂都 set 咗啦。佢话临踩前，唔好我哋拍啲咩，会拍 嗰 个 好正， 同埋 拍翻啲空镜。 你觉得会唔会真系有嗰个场景摆出嚟俾人打卡？好白痴， 边个会去打得打卡啊？ 唔知啦，但我觉得咧， 分开几度噶嘛？ 算啦，我觉得， 我觉得佢应该参考日本整翻个地方，系有得去打机，有得去食嘢，咁啊算咯，系 嘛？我唔知啊，你咁好难。 我觉得佢好天真咯，而家先讲， 好搞好耐。反而而家咧，城寨套戏上咗，即系多人 hit 咗之后咧，有啲专系影废墟嗰啲人就摆翻相出嚟，就系嗰阵时套戏拍完未拆景，佢就走去影低咗嗰个景啊。 哦，系， 即 系 去打得啊，去咗。喺度影低，而家先知原来嗰时就拍紧城寨嘅，就系呢个景啦，即系嗰个叉烧铺同埋南丰饭阁阁楼嗰个，其实系达德学校嗰个中间操场嗰度 嚟 嘅，系啦。 因 为 嗰 个 咧，我有一次无意中睇到有个人咧，系即系。用嗰啲航拍机就介绍航拍机，并唔系介绍城寨呢样，完全系完全抽离。 关事系 我睇嘅时候完全唔 知 啊。咁嗰条友咧就系普通人嚟嘅，唔系啲咩嘅 YouTuber 嚟嘅，只不过用嗰部机啦。 试下， 咁我睇下啦。跟住话咩？因为佢写达德学校咁睇达德啫，佢用航拍机飞去达德嗰度。 系 点知佢嗰阵时佢影嘅时间咧，就 系 佢拍紧嗰、那个愚难节嗰个 哦，最大 景喺 嗰 度， 系啊， 即系黄狗嗰度， 系勾射一啲机关枪嗰度， 嗰个电单车冲去嗰度， 咁嗰个男人啱啱用嗰个航拍机示范嘅时候就影到，佢仲好白痴啊，佢话。哦，而家就唔知系咪哇拜紧神，听闻佢哋系咪一年拜一次？你明唔明佢成个咧？ 佢唔捻知啊嘛。 当时嗰个一二零系啦，即系佢旧噶，我睇翻呢度。 应该系2122嗰阵时。 就系嗰阵时，跟住佢就喺度讲啦，因为当时都冇人知嘅。咁我谂咧，因为最近有人睇过定咩咧？有人一个好新嘅留言就话呢度应该就系拍紧九龙城寨，当时你影到咯咁样。 有人留言翻。 系啊，但系佢咧，佢之前嘅解读咧就系话。怀疑咧达德，即系你知达德系有一啲鬼故啦，咁佢就话咧嗰啲人要喺嗰度秘密咁样拜神啊，我觉得好无知啊， 大家真系 好笑啊！你一睇翻系，但系嗱，如果你唔知道当时你都系唔知拍紧城寨，你 都 可能 佢拜神， 佢咁样讲影到一啲咁特别嘅嘢咧，因为佢航拍偷影到噶嘛， 系 咁佢就觉得咦，可能真系达德系咪真系有人秘密进行紧啲拜祭仪式咁咯？ Well, 好 啦， 终于要讲拜拜啦，系咪？ 系啊，咁啊，你都系嗰句啦，你未睇嘅就我都去睇下都好嘅。 系啦，睇咗唔中意都唔紧要嘅， 系一回事， 系一个历史咯。 我觉得有阵时你睇咗先屌鸠佢唔好睇。 系啊系啊，好多人都未睇就屌嘅。 好多人就睇个标题就已经屌鸠冇睇。 前排就真系冇睇。 同埋有啲人就一睇到啊，临风不了啦，又支持。 系啦。但唔好咁啊，当睇项少龙咯，睇龙卷风咯， 睇刘俊谦。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Yo, what's up?